拥核大国美国没有计划和南韩进行联合核演习，但是基于北韩发表越来越多的威胁言论，美韩双方承诺共同努力作出威胁，正是寻求加强信息共享和扩大紧急应对措施。已故巴西球王比利的遗体移送到沿海城市桑托斯的舞会山道士主场，大批来自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球迷向比利作最后致意。到场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形容，比利是永恒，亦都是世界足球的象征。国际足协将会要求每个国家以比利的名命名一座球场，认为后代必须要知道并且记住比利是哪一个。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6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2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9.8，跌4.9；盈富基金19.75，跌1.7；腾讯控股333蚊，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7.12，跌8.8，阿里巴巴85.5，跌7.5，友邦保险86.6，跌2毫，药明生物62.1，系升咗2.25，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咗5.2元，港交所335.2，跌咗2蚊，中国平安51.4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9.418，瑞士法郎8.451，澳元5.3，加元5.738，新西兰元4.926，欧元8.329，每百日元对港元5.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84。港金报17,0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32美元，卖出1,83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运动场啊。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黄竹坑医院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喺九龙区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唐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啦，近住洗衣街。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唐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近洗衣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林中心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环保署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昨天嘅呢首经典金歌叫做 Take My Breath Away， 喺呢个星期二嘅早上，大家翻工嘅时间送俾大家，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今日天气多云，早上天气清凉，即无缓北至东北风，明晚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有阳光晒晒我哋正。今朝咧，我突然间咧对自己个身体机能有少少怀疑，因为我觉得我个体感咧嗰、那个敏感度越嚟越低啊！即系你哋有冇试过朝头早咧系转咗几次嘅谂法，即系谂住着厚啲啊、薄啲啊、薄啲啊、厚啲啊、多啲啊、少啲？我今日转咗几次， 你只系选择困难症， 唔系啊？ 你同你个身体冇关系。 我系今朝突然间觉得冻，冻咗一阵，突然之间又好似觉得唔系好冻啫，嗰啲咁样嘅，即系跟住我就 check 埋天气。今朝嗱，我 check 咧，我区咧就14度嘅，咁又可能因为习惯咗啦，都由两三个礼拜前开始冻咧，14度本来咧就几冻嘅，即系如果以前我哋过开夏天，夏天再变翻14度，但系你觉得今朝嘅天气系冻定唔冻啊？你觉得 唔算冻？ 我见你哋其实都轻，我都觉得你哋轻身咗嘅，譬如阿 Sarah 咁样，你好似冇嬲系嘛？今日 我有嬲，因为我 系车，系啦。咁阿强哥今日就王杰上身啦，系咪先？有 恤衫，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我谂起好多往事， 系啦，张杰。着件浪子皮褛啦， 系 你每有感觉，我今朝觉得就系好似冻与热之间咧，我系捉摸唔到嘅。嗱，而家17度啦， 我觉得唔使唔担心咯， 系咯，晏昼实暖， 即系我唔会因为咁样而觉得自己我身体机能咪有事咧，我系咪应该要去食一啲补品咧？又或者我系应该睇医生咧？咁样你能紧张又上身啊？ 少少少少， 紧张哥出翻嚟， 但系而家啲天气系好反复嘅， 系反复， 系啊系啊，预咗啦， 因为其实有时你会觉得嘅就系，我觉得佢早晚嘅温差距系比较大嘅。再加上我哋要睇下嗰日佢会唔会落雨啦，因为今日系会有微雨嘅，所以可能佢咁样会唔会暖？佢会冇咁 凉啲咧？ 凉啲咯，同埋嘅就系加上嘅就佢大唔大风，我都会将呢啲咁样嘅因素，你会加翻晒落去嘅，同埋睇下你着咩衫咯。如果你大风嘅话，你就一定要着件风褛咯，同埋挡到风嘅嘢。 系啦，咁啊，今日大家开始翻工啦吓，咁啊，唔知个心情咧又会点样咧？咁样， 开心啊，兴奋啊， 好快又放假啦， 农历年又好， 三个礼拜 啦，差唔多噶啦。 冇错啦，咁今日咧我哋咧除咗讲下呢一个不同嘅生活嘅东西之外咧，讨论佢一阵间 点样啊， 紧要啦，因为今日我谂相信有好多人都应该吓睇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三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中 立咗， 系啦， 好， 所以其实今日都应该紧张嘅，买个 梦几好啊， 个梦啫， 我冇喎，我冇喎， 你冇买到， 我唔买呢啲嘢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所有你睇嗰啲咩师傅啊，佢都 从来冇啊， 从来冇，因为我一买亲就搭沉船噶啦。我费事累人啦，但我自己买我又唔知喺边度买，你明白吗？我冇呢条人嘅，系啊，我唔买嘅。 不过今日讨论区就假如你当系发个梦啦，咁啊幻想嘅呢个梦咧，正如头先有位受访嘅街坊，佢都话佢呢个梦我发咗好多年噶啦，咁样 系啊， 年年 净系佢咩？ 系啊，我都发咗， 所有香港人都发咗好多 年，我都有个 planning 嗱，咁细，哦唔中啊，下一期 冇错， 咁细，次次都系咁样。 如果唔买咧，嗰期又好多奖金咧，又哎呀～ 哎呀，买都会唔系我中， 系 唔、 啊、 会嘅、啊？ 我 试过呢个侥幸。 有一次咧就系，哎呀，即系食时间饭喎，九点几钟，哎呀，快啲，因为有电话嗰啲咁啊，哎呀，截止咗。当时我感觉系，哎呀，睇住道门嘣一声闩咗，但系 即系觉得自己会中算啦。 唔系你嘅钱就唔系入你嘅袋噶啦，都系食几多都系 整 定 嘅。 冇错，所以今日讨论区大家都可以咧，大家咧吓，讲下你嘅发挥，你嘅创意啦。如果你有呢啲钱，你会点用呢？ 即系总之你有一笔意外之财啦， 意外之财， 即系未必去到哇咁大嘅金额嘅，或者你搵少少地，你俾一千我都够噶啦，咁啊，即 系 意思1000蚊啊。 梗系 一千万，好难讲啊！每个人对于有一个意外之财个睇法都唔同啊嘛。 其实真系好开心， 系啊， 甚至咧，我记得有啲期数咧，如果系好多人分嗰啲咧，啲人就哎呀，得百几万，喂，百几万都好多钱噶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佢觉得，如果一注独中，如果你咁样比较咧，你会唔开心噶，系咪啊？即系一注独中可能系啊4000万，咁哎呀，咁多人分得200万，咁都叫做攞咗啦。 我想问一样嘢，嗱，好多时候咧买呢一啲咧，大家都会咧就系譬如喺公司嗰度大家嘅夾 啦， 其實我走去買，我真係好想知道嘅就係，如果真係萬一夾，但係萬一真係中咗，但係就有10个人分，你會唔會嬲？ 唔會， 呢啲都係好運嚟 啊！係啊，運數嚟㗎，我試過 啊，你試過講緊幾多錢啊？中咗幾多錢啊？ 唔 係 好多啫， 咪就係咯，即係60蚊咁樣，但係有10个人分，每人6蚊， 我 覺得 OK 啊，唔嬲， 都係一種幸運， 係啊，開心，大家夾夾 多多少少，好過冇 啊！因為所以我就問下大家啫，因為曾經咧亦都有過一啲報道啊嘛，有咁樣講過，譬如可能係兩個好朋友，係啦，咁譬如可能就係我同埋阿小强，咁跟住咧就两个走去买，去买嘅时候咧，咁跟住阿小强就话得啦，赊住先，买咩几多？佢未俾钱我噶，点知中咗？我分唔分俾佢？ 系啊， 但系佢未过数俾我噶。 我知啊，系啊， 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就因为咁样嘅啫，就冇 朋友 做噶啦。 我都试过咧，因为有一次咧就首先电话户口咧有个你要储钱入去噶嘛，即系你嗰啲八达窿咁样。好啦，你冇咗钱咧，你就有个户口都买唔到噶嘛。 系啊， 咁我打俾一个朋友啦，阿小强唔系小强啊，我讲嘅咋。 系 啊，朋友啊，你帮我买得唔得啊？佢第一句就问你惊唔惊噶？ 系啊， 你惊唔惊？ 真系唔好， 你信唔信我过啊？ 冇错啊，真系噶， 系啊，两公婆都好难讲。 唔好，我都觉得呢啲咁嘅嘢都系唔好。 喂，好， 两公婆都好难讲。当你嗰嚿钱大到咁嘅时候， 系 真噶。冇人信得过 嘅， 你问我，就算兄弟姊妹都一样， 自己都可能呃自己， 冇 错，分俾你。 我唔系讲乜嘢，系咪？但系其实有时就唔该现实啲咯。当嗰嚿钱咁大嘅时候，真系好难讲。 今日咧，访问一位街坊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呢啲。一定要分一部分出嚟，唔知道大部分小部分啦，去帮翻啲有需要嘅人、做善事又好， 系啊，同意， 系因为你 我都戒咗一份系咁样， 得到一份幸福，你一定要同人哋分享。 冇错，同意啊。 咁啊，佢冇录落去嘅，不过而家我亦都唔会讲系边个啦。但系个街坊继续就讲啦，佢曾经试过咧，有一次咧用200蚊买咗一个咧就奖啦，唔好讲咩奖啦，总之系10几万嘅，即系200蚊变咗10几万，咁佢都分 中咗， 系啦，佢都分咗好几万咧去做翻一啲善事，帮翻人，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一定要嘅，我个人觉得。 嗰个系咪成日话自己中六合彩嗰、那个？ 即系边个？我唔 系， 我点会揾到佢做访 问？我唔知你啊，我以为你 系 曾几何时即系问过有 招， 有啲人好彩噶嘛。 一阵间佢都喺我哋节目讲嘅， 好多次噶， 佢期期中噶，咩好多次啊？佢期期都中噶，好犀利噶。 即系其实系佢搞猪嘅。即系啲猪系佢搞出嚟， 得六粒，佢自己佢搞买咗个六个号码，佢就放落去啦。 佢搞嗰只叫蠢猪， 最紧要即系大家都好运啊！ 系啊，好运系啊， 都要帮下人嘅，我真系觉得呢一样嘢 系咪啊？即系一个幸福嚟噶嘛？ 系啊系啊，我 觉 得分 起嚟分享嘛， 一定要 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个讨论区嘅就系，如果你有一笔，可唔可以讲系意外之财咧？ 意外之财， 总之突然之间有一嚿钱啊，你自己都可以谂下嘅就 系 有几多，系嘛？几多？任得你讲，咁跟住你就会将佢点样洗咧？咁可以同我哋咧讲下嘅。 首先我会食一啲好嘢，啊佢已经谂紧点洗啦。 我成日都谂， 佢已经谂紧啊嘛。 但我最近嗰次咧，我唔记得大家知唔知，我中咗40蚊。 有啊，你讲俾我听啊。 但系咧，原来而家个领奖时间好短嘅咋？ 系咩？ 可能即系一个月啦，过咗一个月冇噶啦。 嗰啲40蚊咁细都要去领嘅咩？唔系佢入落你个户口嘅咩？ 边有我冇户口嘅，即系我都要去翻 counter 嗰度兑翻。 印錢嘅、哦，但係佢原來嗰 時搭車去嘅就係50蚊， 四廿蚊要 四廿蚊 要搭車 嚟到， 嚇咁麻煩？ 冇攞到，係啊， 你呢啲要你又要學下大佬將啦， 係咪電子科技嘛， 整個電話 啊，係啊，佢呢啲好叻啊，其他嗰啲就咦做咩我 app 又冇嘢睇啊？咁 點解我身體敏感咗嘅？係咪凍咗？定熱咗？ 有冇啲特別叻嘅呢啲？你搞佢啊！ 好好好， 即系你净系四廿蚊唔要啦，系嘛？豪俾嘅系嘛？ 佢过咗 期 啦， 系啊，过期唔算咯。 呢个好啱个人设。 其实咁纯粹个人问题，其实一个期限系几多嘅？即系当你中咗奖， 我真系唔记得。 你几耐 短 嘅？系啊， 冇咁短 系 嘛？ 好 短嘅咋？我冇中过， 系真系好短嘅咋？即系过咗咪算咯。 哦，因为嗰阵时我唔睇个新闻，佢话期期咧，应该话成年里边咧，仲有啲奖金又冇人去攞嘅，咁就冇咯，佢咪吞翻冇咯， 就累积翻落去， 系啊，落翻成 个基金度， 落翻个铺度咯，我谂系啊，咁就可能就系好似有啲朋友买完之后唔记得咗，蚀埋咗三袋，或者唔记得堆，或者好似你咁咯， 系 啦，诶得啦， 豪咗佢啦， 豪咗啦， 善事咯， 做赚， 我就谂住你四廿蚊咧，应该买打蛋挞，大家食下， 蛋挞四廿。乜买到？ 买到， 买到，买到，买到，六蚊一只， 十二，系啊，六只咯，我知价钱噶，老板。 好啦，咁既然系咁，下次你买， 好，下次我做，做几多？一人两只蛋挞， 我要葡挞， 我又要葡挞，又要，仲有啲叫做咩牛奶挞，几只嘅， 冇所谓， 中先啦，快嚟啦， 好。大家开始，我哋分享开心啊！幸运唔知道有冇， yeah. 但系开心一定有。 幸运一定有，你只要个人开心嘅话，你幸 运 就会嚟噶啦。 冇错， 系啊，千祈唔好愁眉心锁。 Boys 嘅呢一首 Shopping， 星期二嘅早上，今日除咗有我哋嘅一贯嘅节目啦，翻嚟会有十一点前网上情，跟住就有讨论区。如果你得到一大笔嘅奖金、意外之财，又会点做呢？同埋今日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就会有 KK 上嘅福尔摩 K 讲另外一宗嘅罪案，留意留意啦噃。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将会是香港全速增强发展动能的一年，将会大力推动国际盛事在香港举行。今年十一月会举行规模比上一次更加大的国际金融峰会。他今个月亦都会外访，去到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陈茂波在大公报撰文指出，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内地金融市场开放的防火墙、试验田和独特桥梁，将会充分发挥连接全球和内地市场的独特桥梁作用，助力稳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至于施政报告之中提出的抢企业、抢人才等措施，陈茂波说，他带领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和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人才服务窗口已经分别启动，相信今年在引进重点企业方面将会有新发展。特区政府争取最早在今个月八号和内地首阶段通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认为，初期四万配额较为合适，并开放有铁路接驳的口岸会更加方便。期望到农历新年的时候恢复正常通关，但是担心铁路运力不足。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最复杂和困难是配额审核，建议用一个信字去登记再批核。他又希望港铁在调配列车上可以尽快去到最大的运力。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秘书长陈宗仪在同一个节目说，正是安排直通巴士验车，相信短期内可以有超过100架巴士投入服务。他又说，不少司机已经去到退休年龄，希望同政府商讨上调牌照年龄去到65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804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再多三个患者不治，都是本土的死亡个案，其中两宗在四川，一宗在黑龙江。在新增的本土确诊个案之中，广东占最多的1829宗，福建501宗，北京411宗。内地至今有超过44万宗确诊，5253人死亡，364000几人康复出院。奉调回国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向全美侨胞致信告别，回顾在美国工作18个月和美国侨界的接触互动，表示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当下，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全美侨界初心不改，此志不渝，想法设法促进中美友好，助力两国加强了解，增进互信，发展合作。秦刚日前接获是获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信中强调，建交40多年来，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不应该是你赢我输、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又说旅美侨胞是中美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临别之际，衷心希望大家继续不懈努力，推动两国民心越近、友谊越深，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凝聚正能量作出新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8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43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2.9跌个八，盈富基金20.02升咗1毫，腾讯控股334.4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8.1升1毫，阿里巴巴87.25升1蚊，友邦保险87.85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08升咗0.6，药明生物62.45升2.6，中国平安52.35升7毫，港交所338.6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29.9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6，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港金报17,0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29美元，卖出1,83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东隧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由于有脚树工程封咗慢线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薄扶林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都系受工程影响，封咗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士美飞路噶，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啦，由于有工程封咗快线，龙尾排到去士美飞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是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芝麻岭路一段呢就车多缓慢。另外在九龙区都是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佐敦的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台话你知 点啊？仲系单身啊？ 唉，衰嘢唔好提啦。 即系放假冇节目啦，咁啱啦，又好嘢益你。 去相睇啊？ 去开工啊？ 但系放假唔系冇工程嘅咩？ 公司谂住成立一个巡查队，喺假期嗰阵进行工地安全检查，可以减低喺假期期间发生事故嘅风险噶。 但系我哋咧放假之前咧会做足检查。例如掹晒所有啊电器插头落嚟啦，收好咧唔用嘅电工具，同埋咧就系锁好电箱，加埋张贴警告牌，应该冇事噶。 但系我哋有风媒焊设施， 仲有其他設備㗎嘛。 放心啦，我哋會將氣焊設備呢儲存喺指定位置，除曬氣後確保風煤樽呢已經係關緊同埋冇留低火種先放假嘅。而其他設備呢都有做足相應嘅檢查㗎，所以無需要呢成立巡查隊喎、 你冇興趣就算啦，我搵另一個人陪新嚟嘅女同事去 check。 咪住，我諗諗下呢，覺得呢好想喺假期呢保持工地安全。等我嚟呀。 好，不過提提你喎，嗰位女同事結咗婚㗎啦。 吓、 以上資訊由職安局提供。 聲音演繹李志剛、黃天怡。 二台話你知。 放孔明燈之前許個願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亂放孔明燈啊。 点解呀？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呀？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咁啊睇到一啲嘅讨论区上面咧，有人摆一个文章咧，就系话咧有间银行做咗一个叫做咧去年咧2022年嘅个人年度消费回顾，睇下嗰啲消费留意嗰啲数字咧，我又觉得其实嗰个可信度咧，我又觉得有少少 有冇咁多啊？ 有冇咁多咧？ 系啊，我睇到我自己个年龄层咧，哇，边有咁多啊？ 边有咁多啊？嗱， 搵都冇咁多， 就讲到咧，因为好多年龄层咧有唔同嘅消费嘅，基于即系佢可能啱啱出嚟做嘢，佢搵嘅钱又有限啦，咁又或者做耐咗嘅，又多啲又用多啲啦，咁但系就算系咁咧，佢上面嘅数字咧，我觉得真唔真啊？咁犀利！ 我想質疑一样嘢，佢讲紧就算系出嚟嘅，即系啱啱做嘢嘅嗰一班啦。回想我哋都试过年轻啦， 系啊， 我哋都搵过钱啦，系咪啊？从来冇试过够胆嘅咁样一个月去签咁多钱，我真系自问冇试过。 即当然你可以话有啲人咧就佢用钱啊冇咁小心嘅， 先使未来钱。 但系你去到某一个位，你都会爆煲噶嘛，即系你都会碌爆卡噶嘛。好啦，咁啊讲下佢数字啦。佢系23至27吓，23至27，我谂啱啱做咗几年嘢嗰啲啦。佢话佢平均每个月支出咧系27,200元咁样样。 呢个正常啲， 系 啊，呢个差唔多。 即系当你同女朋友去街一个月去4次啦，都要成几千蚊。 不过而家系贵，而家啲嘢真系贵嘅，食嘢啊、搭车啊等等。咁至于喺职场做咗都一段时间嘅，属于28到30岁呢一个年龄层咧，系56,000元 一跳到呢一个，我已经觉得真系冇可能。 你27,000去50,000真系冇可能。 系啊，讲紧都系两年货仔啫嘛，系嘛，即系做嘢多两年就已经可以咁样。边个可以俾得到咁多啊？ 因为除咗消费，你似乎应该仲有其他嘅使费噶嘛，譬如你租楼。等等 交租啦，交通啦，或者一个就系你买嗰啲好贵嘅 luxury 嘅嘢咯。 嗱，头先咧我粗略计啊，系啊，我40元一个早餐，60元一个午，60元一个午餐，好普通嘅吓。40元我当一个下午茶，夜晚饭100元，咁 total 加埋 咧食四餐嘅你。 唔係你當咁先算啦，240有時人哋請，有時你請人啦，再加埋交通雜費咧，300元一日，就好基本啦。 300元一日交通，哦，你嘅全部300元一日， 係啊，連埋食啊，飲飲食食，一個月真係9,000元。我再同你女朋友去下街啊， 再多啲啊，係啊， 最多咪20,000， 係啊，20,000元， 係啊，差唔多， 係啊， 20,000元到。 咁你再另外就係俾屋企啊，諸如此類嗰啲啦。 除非你送個禮物送得好豪啦，係咪先？呢個月又送鑽戒戒指，又送 iPhone。 但你唔會每個月啊嘛， 每個月送嘅，最多咪生日食。 後生仔就咁啦， 因為俾唔起啊嘛，問題係 真係俾唔起。 至於嗰啲叫做有咗一定事業嘅能力啦，甚至係應該係高層啦。佢又跳得好远嘅，35到64， 足足牛快三十年，系啊，佢跌得好快噶。 哇，三至六啊四， 系啊， 嗰度成三十， 系啊，分分钟啲三五三六仲系游下游下噶咋。 嗱，咁佢整数咧就系咁样啦，但系佢分三五到四啊四，四啊五到五啊四，即系里边仲再细分，系啦。咁总之咧。第一个咧，三十五到四十四咧，就系七万三千， 冇可能，冇可能。 介绍呢啲朋友俾 我，系啊，我都想知嘅，应该有嘅， 系啊， 冇 七万几蚊嚟，好多钱噶啦， 好多钱啊， 好多钱噶， 搵都搵唔到呢嚿钱啦。 冇错，我真系搵唔到，自问。 所以点会使咁多啊？系咪咁讲啊？ 啱啊。 所以我就系啦，我个人就睇完之后觉得有冇咁多啊？即系点样做噶？呢个调查即系根据消费。 如果你咁讲法，即是话佢再加上去。嗰啲年齡層嘅話，就只可以俾七萬幾蚊更多，係咪咁講咧？ 佢 有 個推理， 你會唔會跌翻落嚟啊？你咁講法，係啊， 跌 翻 落嚟， 咁跌翻落嚟啊？ 佢又跌翻落嚟， 到幾多歲啊？ 嗱，佢頭先咧三五到四十四咧就七萬三啦，四十五到五啊四咧就八萬三， 哇！ 然之後佢踏入差唔多退休或者退休啦，五啊五到六啊四咧就七萬四， 真係冇可能， 跌翻一級少少， 冇可能， 冇可能，冇可能，真係冇可能，係啊！除非你咁樣講嘅就係話，你會唔會計埋嘅就係佢供 樓 啊？ 係啦， 如果你供樓嘅可以好多， 供樓唔算 係 消費嚟嘅喎，其實。 所以咪就係話你究竟計乜嘢咯？ 吃樂玩樂啊！ 你計乜嘢？你究竟計咩啊？佢呢一個指數係， 所以我就覺得我咪個人覺得佢好奇怪咯。 嗱，如果你話俾我聽，嗰嚿錢嘅話咧，係計埋供樓，咁樣嘅話，我覺得 都仲 有 都仲有可能， 因為我都有聽過啲年青人咧，佢哋咪可能兩口子咁樣啦，供樓都要幾萬蚊嘅， 要啊， 係啊，因為而家你都知嘅啦，係嘛，即係坐底 高咗啦， 息口又高咗啦，仲有坐底嘅，其實唔知點解嘅就係全部都過千。千萬嘅，我都唔知嗰啲錢可以點嚟嘅。 一有露台，環保陽台，就貴啦。 跟住整一個好歐陸嘅名， 係 唔 識讀嘅， 幾多號咁樣，你就嚟噶啦，黐線嘅，我真係覺得。 同埋頭先我嗰條數仲未計我睇醫生剪頭髮。即係嗰啲咁嘅一個月， 好多嘢都未計嘅，你咁講細細碎碎嗰啲數。 係啊， 嗰啲先至你有冇試過計過啊？其實原來有好多，你畫埋畫埋唔知點樣嘅就係你可能你嘅手提電話你要交錢啦， 月費啦， 我要揸車嘅話，我要有 錢 啦，隧道錢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係你要買 股票啦， 你要買 insurance 啦，嗰啲你都要加埋落去嘅喎，其實係多嘅喎， 冇錯啊。 到你好啦，有屋企啦，其實都有好多。啲濕濕碎碎嘅錢，你可能冇計落去嘅，例如地税啦，例如嘅就係你嘅差 餉， 嗰啲全部都係錢嚟噶。 有小朋友， 每個月幾百蚊、幾萬蚊加埋好 多 噶。 小朋友本身嘅使費啦，加埋個學校嘅使費啦，參加咩興趣班啦，等等等等，係好大筆數嘅。咁所以就 點搞咧？ 唔知啦，呢條數即係講下當討論下咁啦嚇。 我有啲商榷，如果你話俾我聽，佢係計埋供樓嘅，即係整體嚟講，可能喺香港係真係需要嘅。所以其實都會覺得嘅就係而家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其實係辛苦嘅， 辛苦啊， 尤其是係做嘢嘅後生仔，有好多其實都知道佢哋喺度捱緊，喺度撐緊嘅。咁我覺得嘅就係都好嘅，即係趁後生咯，趁後生嚟捱啦， 冇錯， 係咪啊？ 老咗捱仲辛苦， 到老嘅時候就唔係咩添啊，冇得你捱啊！ 你想做都冇， 你想做都未必被淘汰啦， 係 啊， 所 以就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咯。 加油加油！ 加油啊、 但我有啲商榷，因为其实系来自即系呢个调查系来自乜嘢嘅咧？咁样即系大家都要睇一睇啊！ 大家自己 study， 做个精明消费者。 网上情，得到与失去。有人话为咗唔失去，最后我哋会失去所有；为咗得到，最后乜嘢都得唔到。人最难过嘅唔系不曾遇见，而系遇见咗得到啦，最后又失去，留低一道伤疤。人生总系匆匆忙忙，每个人一路走，一路得到，一路失去。你话呢个世界几奇怪，喜欢嘅人得唔到，到你得到啦又唔珍惜，喺一齐嘅时候有怀疑，失去咗怀念，怀念嘅人想相见，相见啦又话恨晚，总之人嘅一生满是遗憾。喺呢个世界最可怕嘅唔系一无所有，而系当你得到再失去，要面对失去嗰刻嗰种嘅无奈。其实如果了解到生命嘅本质，就唔应该咁偏执啦。譬如话失去再痛苦，倒不如从来冇得到过啦。如果从来冇得到过，就唔会失去，因为冇得到就不动心，没有得到就不会念念不忘。童年嘅时候觉得长大咗可以得到自由，读书嘅时候觉得毕业啦就可以赚到钱，工作嘅时候觉得退休啦就可以得到多啲时间。但当你得到自由，得到金钱，得到时间，你发现你唔见咗小朋友嘅时候嗰种单纯嘅快乐，无忧无虑嘅青春。成长未必让你得到想要，但总会令你失去唔想失去嘅。因为上天系好公平，人嘅每一次选择都意味住会舍弃一啲本来拥有的。人生好似一个车站，聚集了，分散了。昨日好似一道风景，看见了，然后模糊了。时间好似一个过客，记住了，但又忘记了。生活好似一个漏斗，得到了，又流走了。爱情就是一种无奈，心动了，但是心痛了。 就已失踪，此刻 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更有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型的梁继章。新的一年我为屋企人做什么事，就是做个更好的梁继章。即是怎样，样样的做得更加好，身体要更加好，精神要更加精神的，每一样东西比去年做得更加好，因为这样才可以令到他们有更大的鼓舞力，做好一点自己。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快到11点钟啊！翻嚟咧，一听完新闻之后咧、就我哋今日嘅讨论区。 好前瞻喎、 啊！对啊， 我哋系咁改啊，好似遗嘱咁。 即是你自己的想法是吗？ 你 真 的是啊， 又想这样又想 这样。我专注一样东 西，跟着有两份，跟着变三份。 是啊，喂，其实这些呢都挺开心一下，即是可以满足一下。 是啊， 是啊，想下都好啊，做不做到的件事。 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说，如果你突然有了好大的奖金，那么你又会是怎用呢？又或者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仲翻不翻工？ 是翻啊， 翻 一轮 先。 不关事的，我觉得。 系啊， 咁都要寄托噶嘛， 梗系啦。 好，咁啊，欢迎咧，咁喺网上咧留低你嘅答案，一齐分享一下啦。 好，先 咧11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新冠确诊个案再多29个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922万宗确诊，32301宗死亡个案。韩联社报道，受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影响，单日新增个案激增至前一日的3.6倍。另外，現有重症個案有620宗，较前一日减少17宗，连续3日高过600宗。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

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发达啦，发达啦，有一笔意外之财，你会点使？喂，大家讨论到 意外嘅大财 啊！ 系啊，网上各位朋友不同嘅意见， 冇 错。系啦，咁啊，系咪讲下大家嘅先定我哋自己讲先？ 嗱，有啲其实都喺度讲紧嘅，譬如可能系就你觉得要中几多钱？呢、這个都紧要嘅， 系冇错冇错。 有啲喺度讲紧嘅就系，如果2000万以上嘅就点点使， 系 4000万以上又几点使，系嘛？即系起码2000万计啦。 系，梗系啦，起标1000万先啦。 因为而家如果你话 冇乜用， 10000几千嗰啲咧，真系即系 嗰啲系啦， 开心一阵。 你唔好咁讲，今日你中40蚊都唔攞啦。攞中40蚊就唔攞 嗬，4000万 你攞唔攞？ 第一时间扑去啊，踎喺个投资站门口， 等佢开门， 等佢开门，第一个标入嚟， 冇错。 好啦，咁大家可以讨论下几多钱 先 啦，你觉得几多？ 好啊， 你觉得几多先至叫做嘅就系，系真系一笔。 我谂2000啦。2000起，因为嗱，2000我嘅设定咧就系话1000就买一间屋，呢间屋可以自住，1000万唔够， 你2000万头先系2000万 系 咪？ 系中2000万就攞1000系买一间屋，呢间屋咧就放租嘅，即系将来有个基本嘅收入。 吓， 系啊， 即系收租， 冇错， 起码坐底有啲 系啦，有啲渣拿 先 啦，系啊，另外再细分佢五球咧就系屋企人嘅，另外 五球即系 500万。 500万 系啊，咁另外500万咧就做善事啊，吃喝玩乐 咁多， 系啊， 睇唔出你个样咁衰 啊！ 嗱，但系咧， 无论点样样，所谓做善事咧，就你唔识嗰啲人啊嘛，我会真系预留一啲咧俾我身边嘅朋友。我身边嘅朋友，因为其实我呢个年纪咧，有啲朋友咧可能系生活得唔系咁如意。 你讲过啊？你喺2022年嘅时候，你话你撞到啲朋友 啊 嘛， 唔系咁顺心嘅，我反而真系想帮佢，因为我呢个年纪啲朋友咧，佢唔好意思。 我同意你咁讲，因为点讲咧？我觉得系现兜兜。去幫一啲你真係識嘅人，其實有時你會將嗰啲錢唔係話咩啊，即係唔係話佢哋有好多啲，譬如可能係支出或者係點樣嘅，就到唔到嗰啲真係想幫嘅人嘅手上。但係我覺得嘅就係你難得你可以嘅就係你身邊，你真係俾佢，我諗嗰種送暖咧，係好過你隔多一陣。 冇錯，同埋咧嗰啲朋友永遠真係 都唔會 敢 出聲， 唔敢開口嘅，真係唔敢嘅。 係 啊，因為大家唔知用咩。 咁你可唔可以先俾一啲我先啦？ 冇问题啊，你需要几多？ 但如果得2000万太少， 不如全部俾晒。 我怕你唔够啊！真系啊，其实你1000万，你真系你买一层楼嚟收租唔多。 其实而家1000万真系好普通嘅钱。 我知啊， 好普通一间 flat 嚟嘅啫。 即系可能四， 你应该买唔 一定到四五百， 唔系后市或者你买啲村屋咯。 买 唔到，一层都买唔到，唔得。 基本啦， 系啊， 基本总之系咁样。 所以我觉得你系咯，你嗰个基本盘2000太少，算啦，你2000 OK， 好啊，咁啊， 大佬 系，你一路都唔出声， 系啦， 听你讲嘛， 即系心谂啊，2000我都有啦， 唔系咯，切，两个月嘅人工够啦， 咁啊，系咪都翻嚟咧？ 傻仔， 其实咧，人咧真系有唔同嘅年纪咧，去谂呢啲嘢咧，会有唔同嘅。 梗系啦，你 以前因为以前咧，姐真系中意比较奢嘅，所以嗰阵时咧，第一时间咧，可能就会谂，一定要买一架咧，一世都买唔起嘅车。有啲车真系你觉得，我觉得吓，一世都唔会买得起嘅，或者唔会买 嗰啲 几百万嗰啲咯。 哦，几百万 系啊， 楼揸出街哦， 系啊， 有咩俾人刮花？ 系啊， 咁如果嗰啲人佢买呢几百万嘅车，我又唔惊有啲咩嘅， 梗系啦， 花咗咪噴花咯，再唔係咪賣咗佢咯咁樣。 即係我等於講緊嘅就係佢嗰幾百萬買一架車，即係等於我哋可能係使幾千蚊。 嗯，即系个比例系咁啊，系啊， 冇错， 即系其实佢唔会咩噶，唔会肉赤噶。 我最记得嗰阵时咧睇一啲仲有叫车展啦，而家我唔知仲有冇车展呢回事，即系一啲嘅停车场或者佢租咗好多位摆晒几百部车喺度。 我最近我就办办事啊。 好冇玩啊！ 電車 好冇玩啊！ 好驚啊！因為其實大家睇得出，我應該都唔係買，冇人傷過。 嗱呢啲咧，我真係試過，真係中人扮嘅。 搣到你咯，佢知道 搣到㗎， 搣到㗎，係 啊！即係睇你個樣就，唉，費事睬你啊！ 我而家都同你哋講添，我係想去嘗試下，跟住佢翻嚟咧喺節目度講喎。點解咧？就因為其實有一架電車，我覺得佢真係幾靚嘅。咁喺元朗有某個商場咩就我唔講啦。咁跟住我就去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啊，不如試下先，因為咧我已經見到就，喂，你 但我想問，試係唔係真係試啊嘛？即係你就咁坐上啫嘛？ 你當然要試，然後跟住佢有 sales 噶啦，佢有 sales。 你唔會真係揸到嘛？佢唔會俾你揸噶嘛？ 佢俾你試下， 係因為一般 商場裏面唔係， 佢唔會立亂俾你試車。 唔俾你試車。其實有一段時間，基本上因為疫情嘅關係都冇得試車噶。我咪曾經有講過話，有一架嗰啲四驅車，我係想嘅。 等一年， 等一年啊嘛。第一、第二嘅就係佢連俾你嘅就係喺路試啊。佢唔俾啊， 冇噶， 佢冇得試啊。咁所以其實我嗰次嘅就只不過係喺某個商場佢擺咗呢啲車，跟住俾你坐上去，攤下，整下啲皮梳、皮絲或者點樣嘅啫。 聞下啲皮味。 咁跟住咧，我就見到嘅就係有一個後生仔，相信佢一定係富二代，戴住個黑眼鏡，個樣都即係都幾咩嘅嚇咁咯。咁跟住咧就坐咗喺度嘅時候咧，就喺度唔出聲，即係你知佢個樣好肯拽嘅，你明唔明啊？ 好酷 啊！好酷。跟住個 sales 喺側邊嗰度係咁講，係咁講，係咁講。我睇住佢試兩次之後，跟住即刻簽名啦。 哇！係 啦，唔買啦。不過我心諗就係， 我想問下呢個男士側邊有冇呢個靚女啊？ 冇，自己一個。 不過 戴住頂冷帽，你見到佢個樣嘅話，你基本上你知道㗎啦嚇。佢食落佢就睇你唔上眼啊！我費事聽你講，我根本都諗住買。 可能佢根本諗住買。 系啊，佢根本就諗住買，你明嘛？ 系啊， 咁樣咯，佢揀嚟揀顏色嘅啫，咁樣咯，系啊。咁跟住之後，我見到咁就啊，我如果我行埋去嘅時候，會覺得係點樣咧？跟住我就即係試拉行埋去，我連應該要做啲乜我都唔知，你明嘛？咁我就喺行埋去嗰度，人哋試緊，我喺度裝下，睇下有冇人覺得就係誒，有小姐使唔使試下？ 係係係， 呢個最新款嘅。 係為咗攞杯茶俾你啊，去嗰邊坐下先。 咖啡冇錯，根本就行雲幾個轉之後冇人坐啊！ 唔係佢睇唔到你啫，睇唔到你啫。 哎呀，好似你情我意啊嘛！ 跟住 你 又似嚟喎， 咁都冇人理佢。 冇人理我，我好驚啊嘛！ 係啊， 你唔可以咁嘅，你唔可以就咁兜個框嘅。你第一樣嘢，你行埋架車側邊，企喺度拉開個車門，坐埋入去。我唔信佢唔理你。 唔係啊，我哋唔熟嗰啲， 你坐埋 喺個步驟 點啊？唔係啊，我有其實我企喺側邊嗰度，咁跟住我即企咗一陣嘅，咁裏面有人試緊嘅，係啦，咁啊就有一對夫婦啦，另外頭先我講緊嗰個富二代啦，咁啊就佢得兩架嘅啫，咁啊你幾靚啊，即係兩架啊， 計唔計講幾多錢啊？架車 我唔知幾多錢啊，因為我都冇人。 佢通常有個大牌掛喺度。 冇啊，冇啊，嗰只就冇啊，佢啱啱嚟香港，我幾靚嘛，咁咪試下咯。喂，人一世咪一世，又唔使錢嘅。 系冇错，系好多呢啲， 系 啊，好多人做呢啲假期之王 嘅，总系有杯嘢饮 嘅，睇车系假期之王噶， 系 你带住个细路仔，仲有两个气球添， 你两个玻璃 生日快乐。咁我就我企咗喺度一阵啦，咁我谂住佢就啊，如果佢试完嘅话，佢落嚟嘅话咪到我咯，咁啊，点知冇啊，一路都冇啊， 唔识做生意， 有佢哋有瞄下我嘅，即系佢瞄一瞄我，都知道呢个应该唔系买家。 系 我啱相反， 好惨啊！ 我讲到车展，点解要讲车展咧？因为嗰次咧行紧车展。咁咧見到嗰只百幾萬嗰啲叫名跑車啦，都好多年前啦，百幾萬嗰時都幾都 OK 嘅啦，係啦。咁跟住嗰個 sales 可能一冇生意，誒先生試一試啊，睇睇啊，落嚟坐啊。我唔會啊，買唔起嘅 啫。新車啊？ 唔係二手車嚟嘅，即係車展要 二 手車。 幾萬啊？ 係啊，誒咁鬼貴，唔睇唔緊坐下啦，試下啦咁。即係我覺得佢都幾。 佢還掂冇嘢做， 係啊，我都係咁話，即係好難講啊，有時你唔以為， 或者就中咧， 咪睇你個樣就知你有錢啦， 咪咯， 傻啦， 你唔捨得啫嘛， 你個額頭鑿住咗有錢 嗰個字啊，你係有錢啊，但係你唔捨得係兩件事啊嘛， 冇錯冇錯， 咁我就覺得，我講明我係冇錢啊，咁佢都仲叫話坐下冇所謂嘅咁， 通常 即係覺得佢幾有嗰啲叫職業嘅精神 啊， 即係做 sales 嘅，我想講以前咧我就會諗買依樣嘢先嘅，但係而家唔會啦，我首先咧就會為自己屋企人咧做少少計劃先，然之後咧，如果仲有剩嘅話咧，就買一啲叫做保本嘅投資啦，例如話。 基金啦，或者系楼啦，嗰啲都系一啲嘅投资嚟嘅。我嗰时听过咧，可能你都识嘅嗰个人系做编剧嘅，佢咧每次出一嚿钱咧，佢就买楼，即系佢储钱、储钱、储钱，又买层楼，储钱、储钱、储钱，买一层楼咁样。即系我话啊，有啲人咧真系可以好有理财观念嘅，即系佢唔会乱花咗佢啊，买靓车啊或者咩，佢系买储钱、储钱，然后买第一层，储钱、储钱买第二层，即系咁啦。即系以前你嗰啲编剧啲。师兄弟咁样， 系啊， 咁佢而家点咧？ 我唔会为自己买任何嘢。 系佢又唔系呢个师兄点样 嘅？系啊，即系我 我 都好想 知， 咁咪系咯？你有时好多嘢你唔可以净系睇个开头嘅。 哦、啊 okay ， 即系我可能孭住好多喺，都系全部未供完。 系啊， 系咪啊？但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佢话俾你听嘅就佢有四层楼，但系四层楼都未供完，你明我讲咩嘛？ 系 啊， 有好多都系咁。 跟住又开始有啲贬值啦。我第一个咧做人生规划咧，我就系做咗入咗电视台做编剧啦，跟住嗰阵时都 OK， 又电台啊，又做其他嘢，嗰啲收入都唔错。 嗯， 我第一个又系诶，即系想有啲理财观念啦。我走咗去銀行買英鎊嘅，買英鎊， 買外幣， 買外幣啊！因為我做咗少功課，人哋話喂英鎊好啊，嗰陣時係應該係兑十度啦，即係一兑十度啦。咁我真係買，買完之後咧，然後收埋佢啦，諗住即係都 跟住唔記得咗啲英鎊收入邊，你啲人 到而家都揾唔到， 肯定係咁啊，係啊， 到而家都揾唔到， 係咪先？一定系咁啊！啦，英鎊喺邊？呢個唔係一張張咁樣俾你㗎，人哋喺個英鎊嘅户口，一個外幣户口，識唔睇啊？ 識 有咩？ 嗰、那個佢連户口號碼唔記得埋， 嗰、那個簿仔顏色都唔同，我記得，我真係記得， 唔同㗎嘛。 係啊，但係後來咧，我真係見咗個簿仔， 真係 㗎。我都話你啊！你做人 喂咁，但 係 你去銀行，你俾個身份證，佢有 record 嘅。 我唔記得啦，好多嘢，即係 佢真係好紅嘅，嗬！中六合彩又唔要，跟住咧入咗啲英鎊又唔見咗。 我真係唔記得啦， 連幾多都唔知。 唔記得 哇！你都好 好無 運 喎，佢人生都不過似佢， 係啊， 人生 可能糊塗啊，你 一萬幾千咁 都係啫。 我知啊， 點會 呢度一萬，嗰度四十。三十嗰度， 其實可能佢好有錢。 你加埋加埋，你富豪嚟啊，知唔知啊？ 好，我由四十蚊嗰個， 但 係 真係嘅，你銀行名你記唔記得啊？如果你連銀行名都唔記得，冇得講。 嗱，你有咁多糊塗帳，其實講係乜嘢咧？呢個就係你做人啦， 係 啦，失敗嘅地方啊，即係呢度執啲，嗰度執啲，嗰度執啲。但你唔係將所有嘅資源你擺一個集中喺一個地方嗰度，跟住你將佢咧錢生錢咯。 因為其實你有你嘅人，你嘅人嗰個名個身份證號碼，佢查得到噶嘛。Under 呢一個人嘅名有咩户口？ 查到噶， 咪咯。 你試下， 你點解會唔愛呢嗰嚿錢？ 係啊， 你攞翻嚟買蛋撻俾我哋食啦， 買 幾蚊 葡撻啦， 哇，好多 啊，可以啊， 鋪滿成個直播室啦， 係啊，可以買個曲奇餅啦。 请埋请埋嗰个时候教客家话嗰个阿群姐都得啦， 系啊，真系噶， 你点会放弃咗佢噶？ 唔会咯，唔好咁做啦。 得， 不过我都有口话你，冇口话自己。 你又系啊？ 有时候有啲理财嘅嘢，即系明明都可以将佢点讲啊？即系你想整合埋佢，你明白吗？整合佢，可能有啲理财顾问会叫你啊，李小姐，不如买啲乜乜乜乜乜啦，我就咁摆到。已经摆咗好多年， 但系咁、啊，你咁样咧，虽然冇可能冇增长，但系都未必会有啲投资嘅损失、啊。 又可以咁讲， 系咪？ 但系问题系佢俾我嗰啲都系保本噶嘛，吓、 嗯， 即系我一定唔会买嗰啲有风险嗰啲即系嘢。我同埋我唔识嘅，我一定唔会买咁咯。咁所以其实到最后尾嘅 真系要做功课， 要做功课噶， 即系唔好人哋话一零四啊， 但系唔知点解嘅就我系中意有嚿 cash 喺度。你有时你会 望住我开心， 系 啊，以前嗰啲广告。我咪打一個全接光噶嘛，個全接 光雖然唔係好多，但我硬係會覺得就係有一嚿咁嘅錢喺度，你會 安 心 啲 咯。 真 係 安心啲。 係啊，我哋都未講到入獄喎。 講咗啦， 就係啲 買車 啊， 我以前啊，我後生嘅時候，我第一時間，因為我成日行車展，成日就望住嗰啲買唔起嗰啲車，我第時如果有錢，我一定買嗰啲咁。 我同你賭，我唔信。到佢有一嚿錢，佢一定買。 仲要一年轉三部車， 冇錯，係咪？但係佢唔會一炮過買一架好貴嘅車， 冇錯。 佢會一年裡面嘅話轉六十架車， 冇錯。仲攞啲錢嚟租車， 冇錯。 喂，我話俾你聽啦， 你一定會咁。 仲有個車位靜雞雞隔離座嗰度，就費事俾屋企人發現。 我以前咧聽過一個， 我哋未講完喎， 咁你講啊，你講。 你一定係咁。 係啊， 我以前咧聽一個車行嘅朋友講啊，識得一個咧。好有錢嘅隱形富豪咧， 佢系一层嘅佢啲车，即系成层停车场都系嗰啲车。 唔、 嗯、 系， 但我就心谂啦， 玩具嚟噶嘛， 你得两，你得两只脚，或者你得一个人，即系你每一次，我当你一个月， 佢哋嗰啲心态唔同噶啦。 唔系你咁样谂噶啦，你唔咁样，你做唔到富豪啦。 即系一 贫穷限制想象力， 冇错， 真系啊！ 你唔好咁样谂，其实嗰啲系玩具嚟噶，对于佢嚟讲。嗯 系，但系呢啲 玩具， 佢一年都未必揸到一次啊！嗰啲 佢揸唔到嘅，一定系 犹豫哦。 系啊，分分钟都唔记得添啊！ 你留意一下， 咁你都系，你都系富豪嚟喎，你唔记得 佢玩具系啊， 个英镑我都唔记得咗咯， 系啊， 都系玩具嚟嘅啫。 冇错，嗱，其实咧，我会觉得一样咧，就系你有时你留意一下，你朝头早。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会有呢啲咁样嘅车喺呢啲高速公路嗰度，轰轰轰轰 粉声嗰啲。 听闻咧就系呢一啲啦。你头先讲嘅就系嗰啲富豪，佢哋系叫司机要挞一挞嘅车揸出去嘅， 因为惊坏。 如果唔系嘅话咧，唔知会积啲咩碳屎啊，唔知咩 唔 知乜嘢啦。 唔使，我试过 行嘅 喺停车场见过有一啲人咧，系挞完一架车，就另外挞一架车， 咪咯， 都见过。 系佢一定买， 真系。 真系 已经买咗啦， 佢已经买实啦。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醉。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相信，再醉，便从头。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醉着来慢慢的醉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污的爱，找贪生的意思。就要追唱，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睡。便从头相依，前面或者 或者我补充少少咧，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啦吓，我有谂过嘅。嗱，以前啲人成日讲啊嘛，如果你俾条鱼佢。 佢只系食一餐啫，俾佢吊干佢咧，佢就可能会有一世嘅得着啦。咁我成日都谂，因为咧，我听到今日有个街坊一下都会播，佢咧会分几份，其中啲钱咧就分俾屋企人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分一嚿钱俾呢啲小朋友咧或者仔女咧，唔代表佢将来生活一定过得好好。 我唔会吓，如果我有小朋友，我一定唔会。 你明我讲咩啊？ 我梗系明啦。 即系可能佢三年内佢同你揈晒佢噶咯。 冇错，你睇好多嘅，因为如果出身好嘅或者知道根本我都唔使出嚟做嘢嗰啲咧。全部都变晒二世， 所以我就 其实你系害咗佢。 咁如果你真系中咗啦，又想即系造福你嘅子女，你应该点咧？你如果成嚿钱俾佢， 有一个基金咯，去到有某个岁数佢先可以攞咯。 成立个基金咯， 系啊， 你交俾我，我帮你搞。 你系我仔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卫生当局要求，星期六起，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入境旅客必须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南韩昨日起要求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入境之后必须要接受核酸检测，并且规定在后日起相关旅客需要提交在出发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或者24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又暂时限制发放中国赴韩短期签证。香港快运话，航班 UO600 朝早由香港前往福冈途中，因为机舱气压异常，需要折返本港机场。客机在上午大约9:32降落本港，机上再有7机组人员和139乘客，全部已经正常有序和安全离开机舱。公司已经安排另一组机组人员和替换飞机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前往福冈。香港快运话已经即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且会就事件起因进行调查，稍后会呈交详细的调查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将会是香港全速增强发展动能的一年，将会大力推动国际盛事在香港举行，会透过请客来和走出去等不同方式积极讲好香港故事。今年11月会举行规模比上一次更加大的国际金融峰会，政府亦都会邀请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其他组织将一些理事会会议移师到香港举行，例如政府正是同国际结算银行商讨，希望今年的特别行长会议可以在香港举办。他今个月亦都会外访到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并且计划在年内出访欧洲和东盟。陈茂波在大公报撰文又说，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内地金融市场开放的防火墙、试验田和独特桥梁，将会充分发挥连接全球和内地市场的独特桥梁作用，助力稳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近日公立医院急症室的轮候相对挤塞，求诊人士以新冠病人略多，内科病床占用率近乎负荷顶点，流转较慢，呼吁轻症或者有感染症状的市民转到私家服务或者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李立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当局已经不断提升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的服务量，但是会预留一半的名额给高风险患者，通常在一日内可以提供服务。至于其他年轻和稳定的病人，相信要等多过一日。对于两地即将通关，李立业说医管局会全力配合，并且已经制定预案去应对，强调会优先为香港市民提供服务和药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5点，升咗234点，总成交金额6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6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升2.2；美团174.4，跌3毫；盈富基金20.16，升2.4。恒生中国企业68.58，升5.8；阿里巴巴87.85，升6；友邦保险87.95，升1.15；药明生物63.1，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18，升了4.4；中国平安52.4，升7.5；港交所341.8，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29.72，瑞士法郎0.924，加元1.355，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港金报17,15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89美元，卖出18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哥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以德道至德云道之间的一段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彩虹道游乐场方向旺角，仲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为你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对其他人构成不便，仲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要将车辆泊喺泊车处或者系停车场入边。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晓琴同埋童谣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830，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你有几型，喺社交平台分享嘅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掂毒品，佢就会损害你嘅身体同精神健康，仲会摧毁你嘅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搵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有咗横财应该点做咧？我睇翻我哋咧网上好多朋友留言咧，好 多,、 啊、多 其实都有提到，梗系做下善事啦，咁样样啦，即系证明我哋好多人咧都系吓好心地嘅。譬如话 Kelvin 佢话咧，首先做埋善事先，因为呢一笔巨款系不义之财啊吓，跟住要买楼。 不义之财又唔算， 我又唔 觉 系不义之财， 或者系横财啦，我哋讲系啦，横财啦，因为唔系用劳，唔系用劳力咁啊当横财啦吓。跟住咧就请工人姐姐。招呼自己，即系请个工人姐姐翻嚟，招呼自己，请下家人或者朋友旅行，咁样咯。咁另外，梁碧霞咧就一半一定做善事先，捐一半，哇，捐一半啊！然后买楼俾屋企人啦。其实好多人咧，第一时间咧谂善事咧，第系屋企人先嘅吓，咁证明好多人咧好关心屋企人嘅。另外 ，Patrick 咧，梗系还咗银行按揭先啦，因为啲人咧而家啲楼未系自己噶嘛，即系仲系叫 加油啊， 供紧楼噶嘛吓， 供紧 楼。咁然之后就俾啲屋企人啦，做小生意啦，等等。咁好多好多朋友都系提到有善事啦，同埋屋企人嘅、 嗯。 另外，薛思玲讲到 买楼咯，有好多 系啊， 买楼你自己住之后，跟住出租。 嗯，阿薛思玲讲得好啊，佢话钱就系万恶之源。如果有咁多钱咧，上天俾我考验、 嗯， 如果处理不当咧，惊引来嘅祸害重大咁样。 点、 嗯、咁、 啊、 所以咧会成立慈善基金，帮助有需要嘅人，咁同埋都会照顾屋企人嘅。 好、啊。 另外阿 May 佢话Yoyo讲得啱啊，成立基金咁帮下一代，佢谂咩匪姐做得好好啊。 系啊。啱啱同你讲咗咯，系啊，要去到某个年纪你先至攞得咁样咯。好啦，咁到我自己咧，其实头先咧都已经谂紧嘅，我谂起码要4000万啦，唔该。 嗯 ，OK， 入门 先改变到你嘅生命系嘛，先改变到你。 唔系、 啊， 我觉得4000万我先用得到多啲地方啊，系、 嗯、 啦， 顺、 就是、心顺意啲啊、嗯。好啦，咁首先我就是、我同意咁多位嘅我哋平台上边嘅朋友嘅，我都会系。我就谂紧，我会攞1/3去做善事，都会系一个就系慈善基金、 嗯， 因为我慈善基金咧，我就会睇下就有啲乜嘢系需要帮咁咯。就而家未有一个独特 嘅 或者系特别嘅即系机构系啦。咁啊，就睇下有边啲嘅就系、是可以做嘅话，我就会做咯。咁就会喺嗰个基金嗰度去拨啲钱俾佢哋啦。 嗯， 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首先我三分一、四分一、四 分一、 三分一。咁另外嗰三分一嘅话咧，我谂我都会买多一间屋咯，系啦，就搵嚟收租咯。咁、跟住另外嗰啲咧就会瞓晒佢。 即系你唔再储蓄啦， 唔储， 使乜储啫？都买 楼 啦， 系啊，咁、我已经有基本收入啦嘛。 你 缝晒佢， 缝嗰啲人咧有冇我名喺里边噶？ 全部人都有份，识我嘅人都有份。 哇！ 如果我真系咩嘅，你搵我， 全世界识你、啊， 梗系唔系全世界识我啦。 咁可以咁讲， 你试下打个电话俾嗰个 Brad Pitt 睇佢识唔识我，Brad Pitt 就嗌我，我唔识佢啦。 大家听住，嗱，我识佢都有份啊。 系啊，我中咗先啦，我都唔买。 系啊， 唔系即系应该系咁样啊，你横掂都 系 啦，瞓一样开开心心， 感染身边啲人。 仲有，我觉得系要即时啊，明唔明啊？即系你有好多嘅话，都系嗰啲嘅就啊，我要储起佢，或者系点点点嘅话，我唔能够即系即时可以使到嗰啲 cash。俾到我即刻有嘅嗰個快感咧、我覺得咁係唔夠開心嘅。 係啊，有啲可能 痛痛快快， 唔敢話俾屋企人聽啊，靜雞雞收埋佢 啊， 一個月之後先去兑獎啊咁、樣。 係啊，咁咯，就係、咁樣啦，簡單啲咪得咯， 冇錯， 係嘛，瞓曬佢咁樣。 好啦， 中意你呢個瞓字。 係啊， 中意乜嘢買？ 不經思考地花費叫瞓 啊 嘛。 不經思考，又唔係不經思考嘅，我諗我都應該會諗下嘅。 但 係 朝瞓 都。系嗰啲咯，即系一齐去请大家一齐去旅行啊！我包起大家一齐去，即系边度边度 玩 几日咁嗰只咯。 好，好啦，街坊啦，街坊首先咧有阿小白哥嘅，小白哥都有神哥小白队咧，佢系点样奉嗰啲钱咧？诶，等先吓。 咦，街坊小白唔敢出声讲。 诶，街坊小白 唔使咁细声嘅，有咩咪大声讲。 佢冇屋企人提屋企人啲名 字，我都冇 细声， 我冇提啊， 系唔好意思 啊， 系啊。 你头先录嘅时候知唔知道噶？ 唔系啊，其实系个电话嘅问题，有收到 WhatsApp 有时候好细声，你有冇试过？ 会噶会噶， 系啊，唔知点解噶。 由得佢咯， 嗯，睇下先吓。 学佢讲，我系小白，喂，我系小白啊。 唔得，佢都系好细声， 系咯， 都系好细声。 我哋自己讲咯。 我一 send 俾你，由你嗰个手机播又系。 哦 ，OK， 好啊。 我手机突然之间出现咗啲性格上嘅奇怪问题。 有啲问题系咪？ 有啲问题，我而家 send 俾你啊。 好， 好， send 俾 得冇问题，咁我哋自己倾住先。 好啊， 系啦，诶，你咧，你会谂住点样做啊？ 我头先讲咗啦，我起标个2000万就 少嘅，真系几好啊！ 2000万 OK 啦，我有时谂得，如果你话8000万、9000万，我有啲惊嘅，我会觉得哇，会唔会？ 诶，而家得啦， 有小白出咗嚟， 小白出咗嚟啦，而家 让佢讲先。 好。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拳号小白啊，如果咁好彩俾我中到头奖咯，咁啊啲钱咧第一时间俾我咧就可以试一试环游全世界嗰种兴奋嘅感觉。咁当然啦，多咗嘅钱一定咧系要俾翻屋企，等啊大家住得好啲，食得好啲，小朋友咧资源多啲。我仲有唔可以漏咗咧，就将啲钱回馈翻社会，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你话呢一笔嘅头奖俾我中系咪好好咧？自己又开心，身边嘅人又开心。社会都开心啊！ 其实是的，真的，自己开心，屋企人开心，朋友开心，社会开心，最好的了，是吧？ 好彩我每朝见到小白都跟他讲早晨，他应该都会分啲俾我。 他可能不会这样想，你这样想他未必都是他这 样想。他有什么？他没有像我这样拿出来给大家分。 他一个朋友， 我问他， 没有钱，没遇到。 好了， 这样算了。 跟着小陈， 好。 如果中了大家彩票，是啊，我已经做定功课，如果中了大额彩票会是怎样的。你不要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功课呢，即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未买大额彩票之前都会想想自己中了之后会怎样的。是啊，根据我搜集回来的资料呢，第一年千祈不要告诉人，因为如果你即刻拿些钱出来洗呢，绝大部分是没好结果的。所以呢第一年不要出声。所以如果听日见我翻工是正常的，咁我听日会继续翻工啦。咁然后将呢啲钱攞到之后点样咧？而家息高啊嘛，梗系摆落定期度，等佢由呢个彩额再变多啲，一年之后先攞出嚟洗，咁就会好洗好多啦。咁同埋慢慢洗，应洗则洗。譬如话请阿 Michael 啊、Yuto 啊、小强食饭，呢啲系应洗嘅钱，咁就洗啦。咁如果一啲唔应洗嘅，就系唔好请佢哋食咁贵，普普通通食一餐 OK。 我觉得咧，唔会有人忍到一年嘅嗬。 我 佢话首先忍一年， 我觉得有。 他 就會 有、 你聽得出他是有理財的， 是 的，他有這個概念的， 是 的，他會知道怎樣錢生錢的，是 的， 但他裡面的資料的話，譬如可能這一排的息口是多少，他完全知道的。 同埋可能佢已经储紧咯， 可能 就嚟咗一年啦， 可能中过 啦。系啦，已经就系揾嚟做咗一个即系 fixed deposit 噶啦。系啊， 好嗱，到另外咧就系阿晨光嘅阿 O 啦。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如果中咗唔系中咗 Covid， 系中咗8000万嘅话，我梗系做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叫做阿 O 慈善信托基金，惠泽社群。帮助有需要的人，真的，不过大前提是真的中先啦。 啊，咁几好啦， 开心啊！ 其实我都想整个慈善基金，几型噶， 系啊， 有一个叫慈善基金可以惠泽社群。 不如阿马主强，你记得你讲过噶，你开间小学咯，去翻你 哦乡下好少钱噶，好嗰个好少钱噶咋， 即系你而家都开得嘅。 唔系，咁即系如果有呢啲闲钱啊，有时间咧，一定会教，系啊，因为爸爸。 你记唔记得你嗰时话拣小学啊嘛？ 系啊， 但 系点 解头先你冇讲呢间小学？ 系啊，点解你唔讲嘅？ 嗰啲我一定会做啦，湿碎啊，系啊系啊，我反而重点啊，真系想帮朋友。 即系呢啲唔需要有横财，唔系你就会做。咦，咁得意嘅，点解咧？ 系啊， 你会反而呢啲唔需要有横财，但系帮朋友嘅就有横财，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他需要多少。是、啊，有些即是真的听回来，有些真的几辛苦下，捱緊日子。 你是不是讲我啊？其 实， 你哎呀，唔该你收10%啊！ 你是不是讲？ 呢度三个人最有钱是你， 梗唔系啊？ 你咪讲埋啲好 咪咯，喂，真系唔好神穷。 系啊，真系唔好咁样。 系啊， 得， 仲要佢有钱神穷。 我 听 呢下我 听陈太讲，听陈太讲，陈太。 如果我中咗咧，真心讲，我由细到大已经谂咗好多次呢一类型嘅，即系话哇，中咗啲钱点使啊？呢啲咁嘅谂法噶啦。咁所以咧，我早已谂定晒，我会将嗰啲奖金咧分开。5份，我老公一份，我个仔一份，我一份，剩翻2份点咧？一定要做善事， 我哋會即係捐去俾一啲好支持嘅慈善機構啦。好啦，最後一份啦，我就會 make 一個 list 咧，係啲好朋友啊、啲親人啊咁樣。咁然後就將嗰嚿咧就分曬俾啲好朋友同埋啲親人，等佢哋咧都突然之間有一嚿錢，儲起佢又好，買啲心頭好又好，大家都一齊開心。係咯，我就會咁樣使咯。 哇！佢呢個分配幾好， 呢個 我都幾中意，係啊，分咁多份。 好彩我都有叫佢早晨。 但係其實我都差唔多喎，因為其實我冇屋企人嘛，所以我咪分少幾份咯。但係都係慈善啦，係啊，買間屋咁樣， 即係感染身邊啲人開心真係好。 如果而家聽緊呢個節目，你又中咗嘅話，咁你識做啦，係啊，惠澤社群啦，係咪先幫緊大家啊嘛？忘我一刻即將發生，也懶得管開心痛心。全身傷勢通通不要緊，如同昨天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個人。原來明知想解的人，愛到天昏轉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長。I do wanna be the one。原來迷戀偏偏更吸引，似過山車知覺劇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动了纠结的心情，只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魔，完全无需分这末世，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一遇到上一剂，你将我浪费，爱得入迷，痛得入迷。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喜欢加动作纠结的心情，只要我爱你，我愿做同性。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呢首 Love and Pain 吓，仲有六分钟到十二点钟啊！我哋嘅网上咧 ，Tim David 咧，佢就话曾经啊，我听个故事啊，有个电台高层入去车行嗰度睇车，个 sales 睇佢唔起，哎呀，睇都唔系买，可能就好似嗰个车行咁样对你啦，即系唔系好睬佢咁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即刻就攞个支票簿出嚟买咗架车啦，咁 又唔使俾佢激成架。 系啦，我又觉得真系唔好意气用事， 唔知真定假啦。 系啊，唔使搞。我嗰日我就系做少少人体实，唔系。啲叫咩社會實驗啊！ 社會實驗 係啊，嗰啲實驗嚟嘅咋，即係其實佢會唔會因應行入去嗰個人佢嗰個衣著啊、打扮啊，或者嗰個俾佢嘅感覺，佢而會覺得呢個人係一個潛在買家咧？ 我都相信有啲 sales 咧，佢哋有自己嘅 judgment 嘅，係 佢 有 judgment。 即係如果我行入去一啲名店啦，即係衣服啊或者嗰啲包包名店，佢一定唔睬我，因為睇我著嗰啲衫都唔知我 唔 買嗰啲衫。 唔會。 我觉得 唔会， 名店会唔会咧？ 唔会， 你入过名店啦，佢哋会点啊？ 唔睬你噶， 系咩？系咯，唔睬噶， 唔睬噶，我都系唔睬噶， 你都唔睬， 唔睬噶。 因為他未必知道你是什麼人的嘛。 是啊是啊。 就算那時候沒有戴口罩都是這樣說啦、啊。除非他認得你。同埋其實他們很識做的，他們會走過來的，就有什麼需要幫手的話呢，叫他找我這樣的。跟住他就你會見到他的是远远地，佢吊住你，就揾对眼望， 夹住你， 系啦，睇下你有啲乜嘢需要，佢就会卖你啦。 一反价钱买呢条友都系冇钱买啦， 因为嗰啲人唔睇价钱嘅，买嗰啲通常都唔系 啊， 系睇款式、睇颜色嘅啫。 我真系好惊噶，嗬，好衰嗰啲价钱牌摄喺嗰啲位嗰度， 好难 有出嚟，有啲冇添啊。 系啊，一攞出嚟嘅时候，跟住咧就蚀唔翻落去噶。 系啊， 跟住价钱牌条屌柄，我系人都知道你唔系买啦。 系啊， 系啊。啊，好憎呢啲噶，真系。 我哋实睇价钱先噶嘛。 系啊，肯定系睇价钱先啦，点会唔睇啊？ 冇错。嗱，讲到钱呢样嘢咧，即系普通我哋市民梗系睇价钱啦。咁、但系咧，有啲嘢咧，钱咧系好容易咧系搵得嚟，但系亦都好容易咪呃走咗嘅。今日咧，我睇到阿发发咧，我哋听众咧留言啊， 咩事啊？ 佢接到一啲嘅类似电骗啊 咁 样样。系啦，咁所以咧，不如一阵间咧都提提，系啊，福尔摩 K 睇下佢今日又讲啲咩？听到福尔摩 K 啊，福尔摩 K 成日都讲啲电骗啊、情骗啊， 冇错。 头先听新闻话，而家情骗虽然少咗，但系个额啊大咗。 诶，男人多咗， 系啊， 系啊，嗰个比例嘅就变咗男人比较多啲、嗯，女人咧就由90几嘅变咗80几，再加上一样嘢就 系 而家多咗投资。 系啦、 嗯，我都收到。 投资、嗯哎，你讲下你嗰个点样？ 诶、好简单嘅啫，其实呢一排咧就会有好多啲莫名嘅电话啦。咁、当然咧，我完全我都唔听嘅，我都讲过噶啦，所有打嚟嘅电话咧，我都会俾我 voicemail 去过滤一次先嘅、嗯。但系当你咧就见到嘅就系、是、哦，佢有曾经有个 miss call， 佢就会打出嚟嘅就系一个海外嘅电话。你根本就完全不需要聽啦、如果佢係一啲即係唔係咁樣嘅，咁我都會聽嘅。有好多就係而家都會係聽到冇人講嘢嘅，咁根本知道一定係咩啦，係呃錢啦。咁琴日咧我就收到有一個，佢咧就好笑嘅，寫住嘅就係話某間投資銀行啊。嗰間係咪叫唔叫投資銀行啊？ 算係， 係咪 算係。 某間投資銀行，佢寫埋個投資銀行啦，跟住佢就係阿 Amy 揾你、急事請你覆， 即係文字嘅 message 嚟。 文字嘅 message， 咁而且咧就係佢會 send 去我嘅係咪叫 SMS 啊？係係啦 ，send 嚟 SMS 短信， 有幾熟啊？ 都冇人 send SMS 啦， 你唔會 send SMS， 佢應該係大群咁樣 send 出嚟， 梗係啦， 都唔會係急事啦，有乜 急 事？即係佢呢段文字係有問題，佢真係 係咪有問題啊？ 有啊， 係啊， 我幫你執一執先。 係啊，好差。 不過你唔好以為咧，如果用 WhatsApp 就冇係騙錢喎。我都收過啲 WhatsApp 咧，我都講過啦，係某一間出名嘅人事顧問，即係嗰啲 agents 咧話。我叫咩名？而家有啲工作想介紹俾你，咁即係咁啦。 我知你呢一啲咁樣嘅話，我意思係話，其實你 through 乜嘢嘅途徑俾我都好緊要。因為如果你 SMS 嘅話，你一定唔會係透過呢啲咁嘅嘢嚟揾急事。 係啦， 因為幾可有時會睇 SMS 啊， 係嘛？雖然佢個通知你可以 set 咗嘅就係有人揾你嘅話，你都可以喺你嗰個電話度睇到。但係一定唔會係咯。我第一時間啊，我都唔知幾叻啊，福爾摩 K。跟住我就即刻 delete， 睬都唔睬佢啊！ 睬都唔睬啊！睇都 唔 睇， 覆都唔覆啊！嗱，咁啊，發發最大嘅猶豫咧，佢就 點解驚乜嘢？ 因為佢知道對方知道佢嘅真名，咁當然唔係發發啦，即係可能唔知陳阿文定唔知咩啦。咁佢話：我而家認唔認我就係嗰個名好咧？ 點解要認 啦？唔好花時間。 我就覺得直情唔需要理佢啊！ 唔需要理都唔需要驚。 係啊， 係啦。 我哋咪講過咯，佢放唔 OK 嘅，有一集都有講過。 唔需要理得㗎啦，佢耐你唔何嘅，你唔睬佢得。 唔係，就算佢知道你係邊個，其實又點啫？即係正如我哋曾經有講過啦，係嘛？我哋要填寫好多一啲自己個人嘅資料，其實基本上你都已經 預咗 通曬添。但系问题在于佢嗌得你个名嘅话，你最后尾要过数嘅嗰一下，你都要守得住，系咪？就一定冇问题， 系一定冇问题， 唔使惊， 坚守。 即系有啲朋友如果好奇咁，你同佢倾下咯，睇下佢想你点咯。但系总之一讲到钱。几大都冇，蛇好似阿 K K 话咗，蛇咬都唔好理嘅。 咁系啦， 蛇咬都唔好理。 嘥啲时间啫， 浪费时间。 衰嘢，我听过有啲人会同佢玩噶。 我唔会花呢啲时间。 我都唔会花呢啲时间。 系啊， 你都唔好嘥佢时间啦。 系啊，你玩下玩下，唔知玩啲咩出嚟。 唔好啦， 有 位 倾，冇位倾吓。咁所以拍拍咧就唔好理佢啦吓。福尔摩 K 今日咧，我又唔知讲啲咩案件啊 吓。系啊， 十二点后 关唔关你事啊？咩裸聊啊嗰啲嘢 可能关少少啦。 哇！你咁衰噶，佢系受害者。 点解裸聊关佢事啊？ 佢中意讲咪有得讲咯。 佢白佢咩？ 跟住佢仲话你衰，佢自己讲。你仲笑咁樣樣 啊？ 冇， 佢係受害者。 我就覺得好笑啫嘛，攞聊點解一定係關佢事？ 點解唔係關你事？ 我覺得佢似網上情緣，當然有個做網上情啊。 大家小心啊！以後有話有人話我係電台某某某，而家同你講 情 網上情。你真的小心，肯定是骗案。 咪就系咯，佢都有网上情缘啦，整几只嗰啲咁嘅，照科士嗰啲， 科士。 咁你就会中招。 系啊，千祈唔好。 你加埋佢把声，真系可以出嚟招摇撞骗噶。 喂， 你 唔可以咁讲喎。 系咪先？佢把声几劲啊？ 咪系咯， 系咪？你到你自己都瞓唔着。 任何人都中招啊！真系。 大家知唔知咩叫抹黑？而家明啦。哎、 你 认为 系啊？我唔过金喎、 啊。我帮你漂白紧。 十二点钟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 K K Sir。 国际金融峰会，政府亦都会邀请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同埋其他组织，将一啲理事会会议移师到香港举行。例如，政府正系同国际结算银行商讨，希望今年嘅特别行长会议可以喺香港举办。佢今个月亦都会外访到瑞士嘅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并且计划年内出访欧洲同埋东盟。陈茂波在大公报撰文又说，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内地金融市场开放的防火墙、试验田和独特桥梁，将会充分发挥连接全球和内地市场的独特桥梁作用，助力稳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8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66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6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升3.6；美团174.6，跌1毫；盈富基金20.18，升2.6。恒生中国企业68.7，升7毫；阿里巴巴88元，升1.75；友邦保险88元，系升1.2；药明生物63.4，升3.55；南方恒生科技4.13仙4，升咗6仙；比亚迪股份200.8，升咗8.2；中国平安52.45，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9，英镑9.43，瑞士法郎8.453，澳元5.336，加元5.766，新西兰元4.966，欧元8.3356，每百日元对港元6.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9。港金报17,15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2美元，卖出1,84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府地嘅坏车就啱啱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府地一段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咧，由于快线有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士美飞路。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就车多缓慢。 另外由於有水管急收，佐敦的寶靈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廟街一段都是全線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彩虹道遊樂場方向旺角、大埔道爾登華庭沙田和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为我的家人，我要收敛下自己的脾气啊。因为今次的这个任期，不知为什么肚里面这只小老虎乸很大火，搞到好像我都脾气大了很多这样。我知道的，我知衰的，所以来近这一年我会好好修炼下自己，情绪不要这么容易火山爆发，为了我的家人，我一定做得到的。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又见面， 今日咧， 福尔摩 K 啊，李丽月，佢用咗我嘅节目名啊， 咩事啊？ 佢会讲网上情啊， 完啊嘛，你又完啦， 网上情就好嘅，网上情嘅领嘢多噶啦。 喂， 但系我想问 K K Sir， 大家都知啦，网上情或者情缘啦，其实系咪呢过去呢十年先有，定系以前咧？好似旧时，好似冇听过呢啲咁，即系网上嘅扎低同你拍拖啊咁， 冇 网，以前都系做笔友啊，写下信嘅啫。咁嗰啲呃你唔到钱嘅，记得嚟 呢 啲 邮票咯， 嗰啲都呃到噶，嗰啲要呃咩都呃到噶。我都交过笔友噶，以前系啊， 網上 有冇俾人呃过钱咧？咁你 佢有都唔讲俾你听啦， 机机系啊，俾你笑我 嘅，系啊，冇系咯，几耐世纪做啊？即系其实讲紧网上情缘， 网上情缘咧就呢几年都好行噶啦，好似今年咁样啦，我咁。如果你即系我根据我啲现职嘅同事同我讲，今年到而家就嚟完啦，咁、uh-huh. 样都过千宗噶啦。但系咧最得人惊系咩咧？就系呃咗嘅钱咧系好多数，以亿计，25亿到啦，超过。 因为咧你唔能够用人数去计，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一个人已经唔见咗一大嚿钱， 千零万咧。 咁可能你会觉得，喂，佢有呃到咁多钱，即系佢本身有钱啦，但系有钱唔等于要俾人呃噶嘛。 冇错。 所以其实咧，无论嗰个有钱冇钱，其实个心灵嘅受伤系一样。 基于上，我想问咧，网上情缘系咪女人多啊？ 大部分系女人嘅，系啦系啦，都有啲特点嘅。 系啊，点解会女人多咧？我想请问。 系因为寂寞的心， 内心寂，内心 寂寞的心。 阿 K K Sir， 我兜翻转头。 阿 李丽月，李丽月头先讲咧，系咪多数女人多咧？嗱，佢你嘅答案系啦，但我估男人咧系用另一个名叫裸聊啊，系衰另一样嘢。会唔会系？ 嗰啲就唔关寂寞事啊，嗰啲就贪食咯， 系咯。 嗱，所以我哋迟啲先再讲。今日就讲网上情缘先。 好，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一个寂寞的。 心， 歌都有唱， 但也近。 而且仲有一个情况嘅咧，就系发觉嗰只好多数咧都系诶中意嘅飞机师。 冇错， 点解点解 个个冒认嘅都系冒认飞机师啊？唔用诶揸的士嘅哥哥啊，巴士哥哥咧啊。 阿K Sir，因为我哋系男人，我哋就唔明啦。但系我尝试套入去，我就知啦。飞机师第一那个制服着咗上咧，好有嗰套戏啊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嗰种 feel 啊， 冲上云霄， 冲上云霄，系啦系啦。咁另外咧，飞机师我入息一定唔少先啦，系咪先？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 飞嚟飞 去， 系啦，靓仔啊嘛， 飞机师都靓仔啊嘛，即系几样嘢加埋，咁梗系吸引啦。 咁啊，仲有一个原因嘅，因为佢话得飞机师佢成日唔喺香港，佢可以避你唔见你咯，都系同上次讲嘅一样啦，即系仲话呃你嗰啲永远都唔会见你噶啦，系嘛，就叫你过钱嘅嘛。佢唔飞嚟飞去，你约佢出嚟，佢会出噶嘛？咁系咪转煲都唔系咁靓仔？ 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嗱，人咧，即系其实始终有个防卫之心嘅。你突破佢嘅寂寞的心，你都要首先打低佢嗰个防卫之心啦。其实你唔谂下，呢张飞机思想系咪真系佢嚟嘅咩？我都收过一个啦，有个女仔外国噶吓，无端端话同我做朋友，跟住俾张美军嘅相，佢我而家驻守喺唔知边度边度嘅美军基地，一个外国嘅。睇个样30岁到啦，又唔系周年龄30岁，因为太年轻你又唔信啦，系咪先？ 冇错， 30零岁嘅女兵，咁跟住咧就咪姑且同佢来往倾下几次偈啦。 哦， 系啊 ，hello， 倾几次偈、 哦，有冇非分之想啊？ 唔系啊， 你 话 咧？ 佢唔使等你有非分之想，佢好快就进击噶啦。佢就话啦，我要嚟你嗰个地方咧买间屋。唔知咩落地生根诸如此类，我话哇，就大佬，我同你倾一两次偈啫，落咩地生根啊？跟住我 仲要话同你相宿相妻添，我就买完啲楼系啊，同你一齐住咁样， 唔系好熟嘅啫 ，K K 上。 佢话佢嚟买楼嗱，咁可能我因为已经去到呢度，我就唔想再同佢倾啦。我话唔使，你咁啊，唔关我事啦，冇兴趣再倾啦咁。但可能咧下一步就系咁，不如你帮我俾住钱先，会唔会系咁嗱？我唔知啊。佢话佢买楼嚟， 呢个套路系咁噶啦。首先个套路咧就系大家同你做咗识咗你先啦，咁一定系先系偷你嘅心， uh-huh. 然后先再会偷到你嘅金。 点偷你嘅心啊？ 收心咧，梗系嘘寒问暖咧， 我有 系咪啊？温柔啦， 阿 K Sir， 佢系咁样嘅。但系你睇得出嗰啲 pattern 咧，系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I miss you 啊、，You're in my heart 啊、，Always think of you， 即系 你高档啦，因为佢用英文同你讲。通常都用中文嘅， 好似情人卡抄落嚟咁样，永远系讲嗰几句嘅吓。 佢通常都系叫你傻猪猪啊，甜心啊，有噶系啊。我哋睇翻啲案件里边咧， 你同老婆咁讲咋嘛？ 我唔系呃佢嘅，我真心嘅。 我嗰个唔系骗案。 但系你未见到嗰啲北友咧，佢话傻猪猪，今日天气冻啊，着翻件衫啊，唔好冷亲啊，冷亲我会心痛噶，嗰啲咁嘅嘢。佢会同你嘅开头同你嘅对话一定唔讲钱嘅， 系系 啊，放长条线，等你啊关心啊，即系关心下对方。通常容易受骗嘅女士咧，都系比较寂寞嘅，冇乜朋友啊，甚至乎可能大部分系单身啦。咁佢嘅职业问题咧，可能又比较内向啲嘅啦。但系呢类人咧。都有個特點嘅就係 揾埋好多， 唔係揾埋好多，係一定係一個好嘅收入嘅。佢有啲通常有啲好嘅職業，係啊，冇錯冇錯。咁啊，有啲金錢喺嗰度啊，咁各樣咁。當佢有人啊關愛佢嘅時候咧，佢又覺得佢揾到真愛，咁佢就開始慢慢嚟嘅啦。咁通常咧嗰啲同佢攞咗佢信任之後，攞咗佢心之後咧，就開始咧慢慢同佢講錢嘅嘢。點樣錢佢？得幾個方法嘅啫，第一就話啊，我就買咗啲禮物送俾你啊，咁咧就我喺外國嘅，但係有一時差唔多翻唔到嚟啊，而家講緊我講疫情啦，我寄啲嘢翻嚟俾個海關扣咗啊，而家要熟啊，嗰樣嘢好重要㗎，對你嚟講咁樣，咁就呃下佢啲錢啦，又熟嘢啦。第二個方法就話啊，我想喺香港買樓試過啦，喺香港買樓 真係有人用呢條橋啊，即係我頭先講過女兵嗰條橋， 你個女兵咪就 係買樓，佢又話， 但係我套路唔到落去，咁跟住佢買樓關我咩事咧？點解會套到我？ 我想买楼之后，我翻到嚟香港，我会定居的。 佢系咁讲啊，系啊， 系啊。然后咧，我就会同你一起住。 系佢都好似 个女仔会信咁，但系我有个朋友睇中某某地方嘅一个豪宅咁样。我而家暂时啲钱就汇唔到翻嚟， 你 落住订先啦。 哦，即系叫我帮我落 地啦。咁佢有个朋友系接头，你佢入过去，佢同你搞噶啦。咁啊，真系有呢个单位噶嘛？不过唔系佢噶嘛，个单位系嘛？ 佢噏嘅 系啦。咁 第楼啦，仲有咧？ 第三种咧就系头先我讲啦，偷完身就偷。 金啦，咁啊同佢傾完開頭問暖之後咧，就話俾你聽啊，其實咧我都識啲投資專家噶，我就俾個記錄你睇下，我以前賺到好多錢噶咁樣，咁佢又叫你 download 啲 apps 就睇嗰粒 apps 梗係假嘅，因為你 click 入去睇全部都係假嘅賬户，假嘅 transaction 嚟噶嘛。嗱呢個就係我嘅，你睇下我每年都幾好噶，每年都揾到即係幾廿萬嘅，一百幾廿萬咁樣，你可以試下噶，如果你唔介意，少少地玩下啦，三千蚊到啦咁樣，咁你入完三千蚊之後咧，佢就喺個帳面上面做啊，你三千蚊啊 賺咗 一千，賺咗一千咁樣，啊跟住咧佢就話俾你啊，你而家幾快賺到啲錢，咁就我俾少少甜頭你，好似上次咁樣，就係俾翻啲利息你啦，叫賺咗嘅 revenue。And then 你就可以基本上你就叫 就信佢啦， 就抌多啲落嚟啦。咁呢个即系最惨咧，系咩咧？就系你呃晒你啲钱都冇乜所谓啊，你呃晒咪再搵我咯，系嘛？但系好多我哋即系好惨啊，见到咧就啲女嘅受害人咧，就将佢自己唔系话真系好多钱嘅时候咧，佢为咗要 借钱， 系啦，去借钱，攞咗爸爸妈妈嘅一啲即系老人家 卖咗老人家啲楼啊，可能 系啊，有机会啊，同埋借到周身债咯，去财务公司借咯，咁你咪。跟住你借完之后咧，真系俾佢炸到干晒啦，唔得啦，佢就消失噶啦，佢就消失，好惨噶， 听都觉得好惨。 经常其实咧喺串流平台嗰度，其实咧都已经拍过有一个咧，就系就讲紧唔系喺网上面啦，就系我哋嗰啲交友嘅啲 apps。而家其实真系好简单噶啫嘛，即系可能你如果你装咗嘅话，其实基本摇一摇，跟住睇下附近有啲咩人，跟住就已经识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嗱，其实喺度睇紧佢嗰个讲紧个情况嘅时候咧，个女仔系有怀疑嘅。曾经是有怀疑过的。但你就问我，为什么你不会再周围去问一下人啊，又或者他再你都会觉得他其实有没有就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整件事。就是他游王的王子啊，但是你会认识他啊，他又真的会带你去那些五星级的饭店啊，揸这些私人的游艇或者私人飞机啊等等。 嗱这个呢我都这套戏我都有看的。他这个骗徒最成功的地方他现身嘛。佢現身，然後帶你上去一啲最高級嘅喺英國嘅最高級嘅餐廳食嘢。 現身人就特別係信多啲 嘅，係啦，因為呢個女仔，呢個青春少艾嘅女仔，佢啊現咗身之後，哇又咁靚仔，仲要咁有錢，我今次仲唔行運係嘛？佢諗住係咁樣，又揾到真愛嘅同時，仲揾到個財富啊嘛。咁佢咪中計咯？咁咪一路咁啊！佢如果女仔冇錢㗎，嗰套戲裏邊講，咁咪不停咁樣簽帳咯，不停咁借貸咯，咁咪債台高築咯。 但佢好犀利咯，佢系用阿 A 嘅嗰个女仔嗰啲钱嘅话去 B 嗰、那个，系啊， 有 个 B 嘅写阿 C 啊， 即系总之佢从来唔使出钱， 佢 总之 系 A 嘅钱，阿 B 阿 B 阿 C 咁样， 食嘅嘢最好，住嘅酒店最靓， 系啊，就过嗰啲咁样嘅生活， 滚嚟滚去，骗嚟骗去。我谂咧，点解个女仔可能自己心里边都觉得有啲唔妥，都继续信落去咧？因为只要佢信落去咧，呢、這个梦就唔会醒， 冇错， 佢、个爱情就可以继续落去。如果佢一破咗个梦咧，佢马上变成受害者，就乜都冇， 乜都冇晒。 呢个都系一个心理上嚟。所以你唔想承认自己系一个受害 者，同埋我哋试过有一个报案咧，即系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是、当然佢唔见咗啲钱啦，就嚟报警。咁我哋啲同事话俾佢听，呢个系骗徒嚟嘅。咁各样嘢咧，佢反而闹翻我哋嘅同事就 吓，点解？ 有冇搞错？都系你哋衰，我都好后悔嚟揾你哋帮手，就系、是、因为你哋吓走咗我个男朋友，以后等佢唔敢揾我，以后唔会再揾我。咁佢仍然系好迷信呢样嘢，就觉得报咗警之后就因为佢自己行错去报警，所以令到个骗徒永远都唔会再翻转头佢身边。 即系佢宁愿佢继续呃佢落去。 佢系咁傻嘅， 呃我就呃一世啦，你唔好俾我醒啦。 咁 样 吓，咁试过有啲咁嘅个案添。 咁基本上点样先可以醒啊你？ 醒嘅时候咧，其实都咁讲啦，即系头先我讲过个特质就系话啊，即系女士们有时候可能比较有啲寂寞嘅感觉啊，咁各样嘢想识异性。呢、这个无可厚非，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唔好沉迷喺个网络世界。其实我哋行出街好多地方都见到一啲唔同嘅人，异性嘅有。其实我会鼓励一啲即系当然啲工作会忙啊，或者系冇乜朋友嘅，或者内向啲嘅女士们，可以出嚟。即係交多啲朋友，現實上面交朋友， 真實咁交朋友，唔好喺網上嗰啲虛擬嘅地方， 甚至乎可以做下義工。我覺得呢啲亦都可以有益身心， 系可以参与一啲活即系体育嘅活动。 佢而家做社工， 都系 飞机上啲社工添噶。咩外星节目？ 我都系咁讲下啫，真系。Okay, 但系，我想问咧，如果有一个叫做叫做咩咧防线啊，系咪总之一叫我俾钱，我几大都缩，咁样就 可唔可以系？ 可唔可以咁样？呢、這个我谂系最万全噶啦。 即系你享受咗嗰啲咁样嘅。 嗱，其实我哋 系啦， 冇错。其实我哋享受咗咪算咯。如果享受完出嚟，人都未见过你俾钱，佢点会咁样？ 几大都唔好俾钱，一蚊都唔好俾。 而家大家听到我把声，我叫你捐钱俾我，你会唔会啊？唔会噶嘛，系咪先？唔应该咁样噶。咁所以逢系呢啲都系，即系未见过个面嘅，喺香港嘅骗即系骗徒手法，唔见面嘅，九成九都系假噶啦嘛。你攞钱。 不过咁，我又要兜翻转头先。有阵时见到面叫你俾钱都唔好俾。我睇过之前有啲媒体揭露过咧，有啲男仔咧去同啲网友去街咧，第一样去街就话：，我今日生日啊，你会唔会送样嘢俾我？都有噶，即系除咗网上情呢啲叫做见面骗案都有。 咁佢呃你份生日礼物又唔呃得好多嘅，俾支笔佢咪豪俾佢咯，哎呀，你咪认识下佢咯，系咪先？你请佢食餐饭都要啦。但起碼見到面啊嘛，見到面啊，佢係咪真係咁靚仔？係咪真係咁靚女嘅？咁你真係有眼睇啊！ 即 係 嗰啲人呃得有限嘅， 有限 就唔會喺銀行嗰幾廿萬幾廿萬 冇錯啦。 通常我想問咧，網上情緣係咪多數都捉唔到㗎？ 好難捉啦，好難捉，好難捉，因為佢呢個人根本都唔喺呢個我哋香港嘅境域個內，即係我哋個境。 但係佢啲户口都 trace 唔到嘅咩 ？trace 唔到嘅，好快轉走嗰啲錢。所以如果佢警惕咗轉完數之後，如果佢知道好快。覺得唔妥啦，即刻報警。我哋警方仲有機會喺即係48小時之內都有機會可以同銀行聯絡，截咗個户口佢。咁你即係仲可以保持啲渣啦。否則嘅話，佢哋騙徒好快。 K K Sir，我有辦法，我有辦法。你可以揾個咧好靚女嘅女警，或者你扮都得嚇。跟住咧出嚟咧就同佢哋傾偈，傾偈引佢出嚟啊嘛。嗰啲叫咩放蛇？ 放蛇咯，但係放唔到噶。佢可能喺泰國啊，喺柬埔寨咁，你點飛佢拉佢啫？ 條蛇去唔到咁遠， 去唔到噶。呢啲咁傳統嘅即係拉人手法唔 work 噶。 呢啲放唔到蛇噶，呢啲 放唔到蛇，放唔到蛇。不過都係咁講啦，你轉户口之前咧，即系我都系买廣告啦，有个叫守望者。如果你觉得啲咁嘅 transaction 可以打落去一睇就知噶啦。有我哋即系已经系即系我哋叫做 index， 即系叫即系登记晒所有啲可疑嘅网站啊、电话啊、呢个银行户口啊呢啲都有噶啦。如果系高危嘅，好似个寒暑表咁弹出嚟。咁当然啦。 会唔会又用新嘅电话、新嘅网站？ 当然有啦。 骗徒嘅手法层 出不穷啊嘛。 我都听书住讲过。 冇错。 喂，下次哦呢、這个即系衰咗啦，俾人认得啦，咪又用另一个。 即系呢个系一个保留实惠其中一个方法啫，唔系话俾你听做咗就一定会俾人呃啊嘛。讲过好多次，千祈唔好觉得我 check 完啦。清楚冇嘢，咁就掂啦。 或者佢新嘅电话咧， 都系嗰句，总之未见过面嘅， 唔好俾钱， 蛇咬都唔好俾钱。呢个紧，呢个肯定。 俾 K K 蛇咬咧， 蛇咬都唔好俾钱。 明白晒，咩即系聪明啲好嘅，即系嗱，两样嘢真系叫人又伤啦，心又伤啦，荷包又伤啦， 仲有好大嘅好大心理创伤嘅，即系佢觉得个段感情俾人呃，其实都系嗰句钱。如果你系叻嘅女仔，揾到嘅，你即系俾人呃咗，你揾得翻嚟。感情你俾人骗咗，揾唔翻嘅，你一世嘅烙印喺个心。 同埋以后咧，可能对真嘅爱情咧有咗戒心， 戒心 系咪先？即系你俾 影响可以好大咯。 系啊，千祈唔好啊！ 冇错冇错， 知唔知啊 ，Sarah 啊？ 你不如同你自己讲好噶啦，军官一 好啦，嗱咁啊，头先讲到咧就女仔会多呢啲啊，男仔就虽我唔知系咸湿啦，虽可能即系比较喜欢我想美发，你可唔可以谂到个名词啊？ 我成日都讲噶 啦，寂寞啦， 咸湿就系咸湿啦，有其他嘢好啲嘅咩？ 香舌啦，咁啊留翻下一辑，我哋就讲裸聊咯， 好 啊，男仔嘅裸聊 ，OK， 咁啊各位男士要留意住，千祈唔好蛇咬都唔好俾钱。 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 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适合当听着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怎么紧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及爱慕，一天记这神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偷压不再激怒，这片掌声渐急步不顾忌，只愿我错爱，还期待有未来。不必一次两次三次再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适合当听着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怎么紧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及爱慕，一天记这神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偷压不再激怒，这片钟声渐急步不顾忌，这样来见你，提防彼此晦气，忘记了多少次忍耐，既有恻隐别再来，心痛在真挚来灌溉，替你说谎掩盖，随意去欺骗与伤害，再痛也不说不别意。 谷子乔呢首随意门去到12:29嘅啦，19度嘅气温啊，暖翻少少啦，所以湿度62%嘅。睇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人，今日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先听12:30新闻，然后翻嚟我哋继续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快运话，航班 UO600 朝早由香港前往福冈途中，因为机舱气压异常，需要折返本港机场。客机在上午大约9:32降落本港，机上再有7机组人员和139乘客，全部已经正常有序和安全离开机舱。公司已经安排另一组机组人员和替换飞机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前往福冈。香港快运话已经即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会就事件起因进行调查，稍后会呈交详细的调查报告。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两地即将通关，有机会有更多感染个案流入本港，但是只要病毒株和本地和海外流行的差不多，本地风险不大，市民不需要太担心。他说内地近日开始对外公开有关变异株的数据，未观察到有异样，内地流行的 BF.7 和 BA.5.2 病毒，香港和海外都有个案，但是外界未能掌握内地的个案比率、实际感染数字和加强剂疫苗的接种率等。

但对介入你的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的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提早放暑假。 今日是新学年第一日翻学的日子啊，吓，唔好嘈住，即系话大家要收拾心情，备心机上堂，努力温习，考埋试就放寒假啦，迎接新年，大家话好唔好啊？ 完事嘅话，快啲放寒假啦！ 系啊，我都系咁话啊！啊，田国阳同学啊，你寒假谂住玩咩？去边度啊？ 滑雪咯，或者去啊诶，喂，唔讲住啦，我司机嚟咗啦，我走先啦。 诶，咪住咪住，同学留一留步。 咩事啊？老师唔系留班系嘛？ 系，啱啱收到校长俾我嘅信息啊吓，由于学校啱啱全面升级，安装咗好多人工智能啊、AI 啊、VR 啊、CD 啊、AV 啊。好多设施，我迟啲话你听。 A V 系咩嚟噶？ 迟啲话你听啊！目的系令大家可以喺更好、更先进、更高科技嘅环境学习。所以听住，新学年会着两加学费。唉，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唔系啊，唔系啊，唔好嘈。学校又为咗节省开支，所以呢个寒假学校系冇寒假嘅纸本作业俾大家做嘅。 唔使做， 不过。有提供电子版的寒假作业给大家的啊。嗱，下个礼拜考试啦，大家快点回家温习。 衰人啊。 哇，你打到 啊，细路长 我记得你上学期考尾二，唉，好心你俾心机读书啦。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成绩咁差呢，一定好唔开心。一人家赶你出街，你就死啦、 哎！ 做流浪汉咧， 哎呀，操你把口啊！我已经尽晒力噶啦，系你小张张啊！咁你咧上学期考第几啊？ 我上学期退步咗一名，不过总算系冇辜负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姨妈姨丈，仲有系姑姐姑丈。 咁、即系考第几啫？ 我上学期考第二张。 哇！咁你其实都唔系考得好好啫 吓，第二都话唔好，点解咁讲嘅？ 喂，我哋成班同学啊，得个三个同学，我够可以话你考尾二啊，我考第三啦。 你好巴闭咩？系咧，你知唔知边个考第一，边个考第尾啊？ 诶、 咦，我真系唔知道、啊，你知啦，我一向有好内向嘅，又唔中意同人哋倾偈，比较文静嘅。 系咩？你文静咩？ 哎呀，咁样又你知啦，唔中意讲嘢嗰啲人，我唔会周围问噶嘛、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问一啲八卦啲嘅同学，佢、哦、应该知嘅。 我都知道，不过好多八卦都转晒校啦嘛，边、有得问先得噶？ 你放心，等我发挥一下我小侦探嘅头脑先啊！喂喂喂喂，有钱女同学， 喂咩事啊？细路陈同学，小青青同学， 佢系女同学嚟咩？ 我唔知道啊， 我有成个学期都唔知 道，我都唔知道啊！佢把声好奇怪， 佢有脚毛噶、啊，你睇下， 仲有喉核添， 仲有汗毛噶。 喂，好咯、啊， 你。 人哋有钱女你就要咁嘅话你咩？ 我见佢条裙子咁啊，只裤嘅原来 系 咯，喂呀，有钱女同学啊，你咧上个学期考试嘅成绩系点啊？讲唔讲得噶？ 还可以啦，不过不失，唔好意思啊，校车嚟咗，我先走先啦，拜拜。 喂喂喂喂喂，有钱女啊，学校下学期加学费 啊，你仲读唔读？会唔会又转校啊？ 唉，我哋呢啲咁嘅学生，净系 有冇俾啲女人尊重下个角色啊！ 佢把唔系啊，佢把声好似马家姐。 最弊呢间学校啊，嗰啲咩笑眼乖老师不知所谓啊！我哋唔喺 band 厅学又读，真系去得边啊？ 哎呀，死啦！我读咗五年三年班噶啦，加埋五三一十五十年班噶啦， 咁计嘅咩？ 系咁计噶，喂，唔知道屋企咧仲俾唔俾我继续读落去啊？ 如果冇得读，我都唔知点算啦。 系咯，你咁叻。 我哋翻啲咁嘅学校，其实好开心，根本就冇人理。迟啲放寒假，又冇纸本作业做，真系有啲失落啊！唉，仲要谂点交学费，好烦啊！ 你系有钱女都要谂点交学费 啊！ 咁不如咁啊，过两日咧嚟我石澳嗰间别墅玩两日啊，一齐商量下点样筹学费，好唔好？ 哇，好啊！都知噶个别墅， 石澳海滩游出去就见到噶啦。 哦，嗰度嘢啊， 系啊，喺个浮台上 面，到时讲啦， 好啊， 拜拜。 对唔住啊，你嚟咗好耐啦。 诶，一阵啫。 系咧，又话去小张张嗰间别墅嘅，做乜坐喺条街度啊？ 哎呀，佢话佢间别墅装修紧啊，唔方便招呼我哋、啊、，cancel 咗啦今日。 又会咁啱，都唔知真定假。 喂，我企喺后边啊嘛，你唔好系话我坏话啊，女同学。 哎呀，小张张同学，我同妈咪讲咗啊，学校咧要加学费嘅事啊。 哦，咁点啊？ 妈咪叫我自己谂掂佢。 啊，你自己谂掂佢。 系啊，我唯有自力更生啦，所以咧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 所以啊，我哋 plan 咗去搵 part time 啊 ，plan 去搵 part time 系啊， 我哋咁细点 plan 啊，点有嘢话做啊？ 我唔知噶，我谂住咧问下嗰个咧，嗰个营养师啊，问下佢请唔请人咯、 啊。吓、啊，你话嗰个子兰兰？ 系啊，阿兰啊， 听讲佢好死恶噶，成日闹人噶，仲 系啊，佢净系闹老公，就唔闹我哋噶。 系算啦，系佢老公最近有新欢啦嘛，系咁噶啦，睇开啲啦，诶，求人不如求己啊，求己不如求。求其啦， 咁即系点求其法啦？ 靠自己一双手开创未来事，呜苦那次 话、啊，我知啦， 我谂过噶啦。 你趁年尾 吓、 啊，你趁年尾帮人游灰水，整靓间屋系咪？ 错， 我知啦，你咪想去送外卖啊？ 都错，哎呀，你哋戴只耳仔埋 咩啊？咩啊？ 嗱，我想咧咁啊，你嘅话得唔得噶啦？ 搞网购。有得谂喎、 啊！为咗下学期有钱交学费咧，我细路长啊愿意抛个身出嚟，我死就死啊！我起身。 点算啊？等咗成朝，咩生意都冇。 唉，有钱女同学，话时话，我想问，点解你用呢只歌做背景音乐呢？你系咪傻嘅呢？ 我用噶。 啊，你用嘅咩、 啊？ 喂， 啲客人听到都唔入嚟。 喂，啲人系帮衬嘅就帮衬啦，关你播嘅歌咩事啫？阿冇头，喂，有单啊，有人订货啊，接单啊！ 我 喂，同学，可唔可以行慢啲啊？我好攰啊！ 你行得咁慢，好似只乌龟咁样咁渣嘅。我哋啱啱开工，你就话攰。喂，你成个暑假唔系成个寒假点挨啊？点筹学费啊？ 咁我攞住啲水啊嘛，真系好重啊嘛。喂啊，有钱女同学啊，点解我要负责攞水呢？ 傻妹嚟嘅，客人订咗两桶水，啱唔啱？仲有订咗豆奶，咁、 啊、 你攞两桶水，小张张负责攞豆奶、哦，我就负责搵地址同埋交收，哦、我哋夹手夹脚搞掂佢咪得咯。 又啱啊，系啊，好啱，你讲得好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妈就唔讲啦。 小张张，呢啲豆奶咧唔见晒嘅、 我头先口渴得滞啊，我中意饮奶嘛，咁我奶完再奶，咁我而家饮晒。 哇！你冇搞错啊，你饮晒客人买嗰啲豆奶啊，咁一阵间老实俾客人闹啦，你俾佢啊？ 以为我傻嘅咩？我买多咗三支鱼自己饮噶。 系、 啊、 我有钱仔而家嘛佢。 咁我哋嗰支咧， 你识唔识计数噶？三减三咪零咯，抵、你叫笨蛋啦、 啊！喂，有冇搞错啊？人哋订豆奶。哦，你睇下，小张张攞嗰啲咩嚟噶？ 咩嚟噶？ 叫豆泥奶啊！哇，你咁搞啊，我哋实蚀死啦！ 系、我细路仔嚟噶嘛，我边有钱入货啫？我攞屋企花王陈收埋嗰啲豆泥奶啊，唔知啲嘢咁肉酸嘅，我唔知咩嚟嘅咧。 唉，你哋个个都咁鬼死懒又求其。我哋咁样点赚钱交学费啊？ 喂啊！我一个细路啊，攞两桶水啊，你仲话我懒？ 系乜而家仲有桶卖水嘅咩？咩仲有桶装水卖嘅咩？你喺边度买噶？ 桶水唔系卖嘅，我装嘅笨蛋。 哦，你就咁拧开屋企嘅水喉，求其装桶水，写住法国两个字，个国字仲写错，跟住当法国桶装水卖啊？ 你啊，我先至冇你咁蠢啊！喺屋企咁远托两桶水出， 喺边度攞噶咁样？ 咁系啦，你喺边度装噶？ 我啊，喺街口个公厕度走过嚟啊！ 咁污糟，惊唔惊饮亲人哋噶？ 怕咩？我话俾你听啊，如果客人咧系香港人啊，嗱佢饮法国桶装水嘅，会唔舒服个头痛啊？好正常嘅，有合理嘅。 我唔明啊，咩意思啊？ 四个字，水土不服啊！ 因为法国水， 系啦，咁咪会唔舒服啦，笨猪！ 你哋太求其啦，我哋咁样合作落去，仲有咩意思啊？ 切，嗱，我咁啦，嗱，俾支笔你啊，画咗个法国两个字，改翻嘅就系香港法国牌桶装水咪得啦。 喂，你又写错字啦？ 边个字写错咗啊？ 嗱，唔好问我啊，我中文科成绩太差啦，不过下学期我会努力。 喂啊，唔好讲咁多啦，我依家有啲肚饿啊，不如咁啊，我哋食嘢先啦。嗱，跟住咧，我再谂个其他方法咧嚟交学费，好冇？ 咁啊，好啦，食咩好啊？不如去锯扒。 唔好，我想食日本嘢啊。 食拉面啊？ 拉面太普通啦，不如食。阿麦卡西， 我咩话？ 阿麦卡西， 阿 麦 卡西， 系啊，我同个师傅大枝野草熟噶， 大枝野草 系啊， 佢个妹大枝野草子仲熟啊，我不如佢个妹大枝野草子啦， 好啊， 快啲行啦。 你哋两个又话冇钱嘅，而家又食埋啲咁贵嘅嘢， 哎呀，肚饿啊，行啦，讲咁多做乜鬼啫？ 好。一不做二不休，食完嗰啲咩大枝野草整嗰啲啊，我哋再食雪糕好唔好？ 行快啲，唔好位啊， 走啦！ 唉， 点算啊？我都唔知道啊！我哋都未赚到钱，仲使咗咁多阿玛卡西钱。 嗱，小张张，四千几蚊， 佢屙得最多啊！头先 你系咁食啦， 系啊， 好啦、啊，小张张同学，你快啲谂下办法啦！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转眼间听日就要翻学啦。到时我哋冇钱交学费，咁就冇书读啦。 我好担心 啊！我哋一冇书读咧，做乞衣噶啦，想做乞衣 啊！ 你快啲谂下办法啦！ 估唔到而家咧，香港地咧真系咁难揾嘢做噶。 系啊，人浮于事。 等我都试下谂下办法。 快啲谂 啦！谂到未啊？快啲谂啦！你谂唔到嘅话，我好快又开始肚饿啦。 又肚饿？我谂到啦。 点啊？ 不如我哋攞啲旧书卖晒佢啊，循环再用。 唔得噶，我因为留班，我留咗好多年，嗰啲书年年都一样啊，好旧。 旧啦，我又画嗰啲公仔喺上面，我卖唔到钱嘅。 系啊，我都系啊，我啲书又画得花里花碌嘅，冇人买噶啦。 点算啊？卖嚿书又唔得，唔通我哋要从此冇书咗啊？惨啦！ 你哋三个喺度做咩？ 老师，其实咁嘅，点解我真系咁似有钱女？ 其实系我私生女。 我哋搵外份，赚唔到学费，寒假之后咧， 系啊，冇钱交学费啊， 傻瓜嚟嘅。学校虽然加学费，不过我都唔会俾你哋冇书读噶。 老师，虽然你个样好衰，不过你个人个心地好好啊。 啊你好块面好长啊， 梗系啦，我得你几个学生，如果你哋都走埋，我实冇得捞噶，所以。你哋个学费包喺我身上， 啊、 老师多谢你关照 啊！ 所以由今日起，大家要好好预备一下，因为寒假之后有大 project。 咩大 project 啊？ 咩 事啊？一人分演两角，好混乱。咩 project？ 咩 project 啊？ 你哋估下，我女走咗啦，唔惊啊！ 又估？ 吓、啊？又估估下何古敏啊？哎呀，嗰一堂好流啊，唔 好。咁如果老师搞下流， 老师，我哋系小朋友嚟嘅咋？坦白讲啊，估估下何古敏咧， 一早应该 cut 咗佢啦。 系啊，不过下流，我谂下，我中意。 山歌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佬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 故事胡运学胡运老师懒学生经已播放完毕。 死啦！有人偷听我哋嘅节目啊！ 又系不务正业啊！ 系啊，啲阿潮啊，嗰啲咧系啊，都话我哋要笑佢啊， 摆到明笑你咧， 咁系啊嘛， 咪系咯。 好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到讲拜拜嘅时候， 系啊， 祝你未年康康，李柱江，星期三， 好 嘅， 好 嘅，同大家见面，幸福破烂了， 拜拜， 拜拜。 我谂紧听日叫咩名好， 叫当邓强。